同之前已经被解雇的员工，不少人已经转行，包括做地产、保险或者自己做小生意。大家都乐观面对，未至于灰心绝望。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6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其中6宗是新疆的本土病例，30宗是由境外输入，上海占最多，有15宗。广东、天津、内蒙古和福建等地亦都有个案，上海再多23宗境外输入的疑似病例。另外新增33名无症状感染者，10宗当日转为确诊。内地累积86,151人确诊，4,634人死亡，81,000多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10点，强烈热带风暴艾莎尼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同时热带低气压天鹅集结在岘港之东南偏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且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星期日云量较多，下个星期初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34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449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2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87.2跌7.4，腾讯控股617元，跌8.5。比亚迪股份201元，升3.8；小米集团25.35，升1.1；吉利汽车21.05，跌3.5；美团系329.2，跌4毫；港交所385.4，升2.2；友邦保险80.55，升3毫；中国平安81.9，升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175，瑞士法郎8.574，澳元5.631，加元5.929，新西兰元5.255，欧元9.158。每百日元对港元7.4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1。日经平均指数报24,337点，升232点。港金现价报17,970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2.71美元，卖出1,943.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日出康城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有待消散嘅，排到去香港单车馆。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日出康城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香港单车馆。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现在龙尾就排到去汇景花园。至于路面情况，在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明爱医院对开一段车多，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在新界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丽景就曾经有交通

仲有 中雨咩？ 風騷快活人聽眾，哎、早晨， 早晨啊！哇，真係啊，有咩俾一翻到嚟啊？就見到同事咧幫你抹乾淨曬個 panel 位， 哦係啊， 仲要係有直情有一種咧，佢哋兩個可以，哇！我而家眼前唔見咗兩個主持啦，因為佢哋一左一右咧，左右翼分開咧，互相去抹台啦。 其實平時又唔會嘅，咪已經係 sorry sorry 啫嘛。 簡直你知唔知體現咗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啊？ 是什 麼舍己救人啊，忘我演出啊，为了清洁拍档那张台，桂花田啊， 奋不顾身， 不去抹自己的范围。程振鹏亦都是啊， 我哋紧守岗位啊，应该 为咗佢为咗整理成个二台啊，嗰个唱片嘅收藏、啊。 不如咁啦，你 我不抹尘埃啊， 谁惹尘埃啊？哇，真系 咦，咁即系播小尘埃， 好犀利啊！真系系啦，好小尘埃，好小尘埃。我哋使唔使播翻只小尘埃？ 又唔使，又得啫。系啊系啊，喂，我想话今个早上咧，即系我哋 suddenly 咧，即系喺 英文啦、 啊。系，即系突然间啦。 你唔知佢有牛津道嘅口音嘅咩？ 哦， 系啊，仲有护老院嗰边嘅 accent 都有。 大家都听到我哋今朝早咧，即系有个叫做十大中文金曲啊嗰、那个 trailer 我未听到啊，要唔要播多次啊？ 唔使啦，等我哋台长讲。 系啊，十大中文金曲啊，第四十三届啦嘛，咁啊都 好有型啊！我觉得今年嗰、那个嗰、那个 边个好有型？ 嗰、那个音乐啦，即系平时咧好震撼啊嘛，哇拉晒！ 好传统嗰只嘅嘛。 系啦系啦。 系啦，呢只噶嘛，冇都毕竟四十三年啦，系咪？ 咁讲做咩啊？咁 所以 咪不老的传说噶嘛？ 咁所以咪要 keep 住有啲新嘅感觉咯。 系啊系啊，咁但系我哋有啲嘢要去公布咯，系咪啊？ 其实咧就 要大家参与， 系啦，呼吁我哋嘅乐迷朋友，我哋嘅听众朋友支持我哋香港本地流行乐坛，咁就记得咧 我系一份子嚟噶， 咁就要记住咧。明天呢是啦，喺呢一个 嘅 中午过后咧，就可以登入去我哋港台网页啦。我哋嘅十大中文金曲咧，就开始接受乐迷嘅投票噶啦。 系，即系投选你最喜爱嗰金曲啦，系咪？ 十首嘅年度金曲啦，另外仲有啲嘅系人物歌手嘅奖项都可以咧。 系啊，组合啦， 交俾大家去投票决定。 系啊 ，OK， 因为你哋嘅即系投票咧，系你哋都会去卡埋里边噶嘛，即系系啦，票选。嗰個最高噶嘛，咁即係話佢哋嘅投票係有用，係真係睇嘅，係啦， 冇錯，我哋 好清楚。同埋咧，其實咧，我哋 有數據嘅。 阿桂花田咧講得啱咧，就係今年我哋嘅網站咧，嗰個網頁咧，一開嚟睇嘅時候咧，就覺得咧嚇好有型啊！咁呢個就我自己咁講啦。咁原阿桂花田都覺得係，因為咧有好幾位嘅歌手咧 係 幫我哋邀請佢哋咧幫手就影咗一輯嘅相片。 係係係。 咁呢個相片都真係 好酷 嘅。有型 系啊， 都系 又即系叫做堂皇得嚟咧，又反映到今年 系啊嗰个 嘅世界嘅状态，就系大家要互相隔离啊。咁但系好彩有音乐啊嘛， 系啊系啊， 冇错冇错， 真系有音乐陪住咧，做乜都好，即系做乜都可以轻快啲。我过往咧行翻上嚟咧，我就自己一个人就行噶啦，即系我冇嘢伴住我嘅。 你而家听歌啦？ 咁我而家系啦，开始就住个耳 筒。最近听开边首啊？ 系我听紧圣诗嘅， 好意思。O K 喎， 一路周围行。 系咪好calm啊？个人会？ 咪真系噶，跟住一路行。 即系咪行慢咗咯？出到嚟都泼少咗线，同埋流少咗汗。 我系泼完线，你都未睇到啫。 好啊，都系音乐嘅一种啊。 系啊，咪真当然啦。咁即系话，其实就算我去做运动嘅时候咧，即系行公园啦吓。咁咧，有音乐听住咧，同系即系有歌听住，同冇歌听住咧，嗰个情绪或者嗰个自己嘅体能嘅发挥咧，系都唔同噶。 哦， 系咧。 咁我哋今年咧十大中文金曲呢一个颁奖礼，我哋会。 个网站有一睇噶咯，本身已经 系啊！我话咧，我哋嗰个开票嗰个玩法咧，会唔会跟美国总统选举咁样咧？ 咩意思咧？ 即系 系点咧？ 赢咗嗰个立晒， 因为我哋譬如有 on the list 好多首歌咁样咧， 系啦， 我哋会唔会呈现出一个咧音乐地图咁样咧？ 系 啦，跟住咧话大家而家 区嘅歌手， 而家乐迷开始投票啦，哇！跟住专业评审又投票啦，跟住哇！而家暂时譬如领先嘅就曾志豪嗰只歌，哇！就嘟嘟嘟嘟嘟嘟， 系啦。 跟住桂花田嗰邊又追翻上嚟喎。 我哋又冇呢一個玩法喎，因為你知我哋所有啲票數最後咧要去曬黃龍德嗰度， 係冇錯。咁所以我哋頭先 得個黃龍德啦， 係啦，我哋最後出嗰個 post 係黃龍德嚟嘅咁樣。 係啦係啦，佢仲要攬住個 mon 咧，喺度指啊嗱呢個票數咧，如果咁，如果日龍都有走勢嘅，起碼都有係 啊，因為譬如你美國總統咧，佢而家都係啲傳媒預測票嚟啫嘛，我哋照咁樣玩係啦。譬如呢個台長預測票，哇咁樣就去到最尾， 我哋可以做啲。叫做街坊嘅，做啲民意调查咁样都得嘅， 几好啊！譬如我哋会有好多奖项咧，十大中文金曲啦、新人奖啦、国语歌曲啊、男歌手啊、女歌手咧，哇嗱，咁候选名单啊嘛，譬如男歌手候选名单，豪仔曾志豪，哇，全部摆系冇错， 豪仔曾志豪，跟住做咩啊 ？Sorry Sir， 系 Sorry Sir， 个个 都 系你嘅 走势啊， 全部都系佢， 都系佢嚟嘅， 系啊，都几好啊，真系， 哇，仲衰过只手只天啊！ 咁我哋而家啲听众可以点参与啊？ 嗱，而家可以咧就登入去港台网页嗰度咧，就睇住我哋嗰个十大中文金曲嘅专页，个专页有啲咩俾大家去睇到咧？就话包括咗我哋啲选举嘅细则啊，咁同埋最紧要就系明天咧中午打后咧就要系以一个乐迷嘅身份嚟到投票咯。 好 ，OK。 我觉得咧作为香港人咧呢一年咧就有啲饿投票啊。 嗯。 咁既然系咁嘅，难得我哋终于嚟到年底啦， 梗系要操 有票投啦， 系啊， 即系唔好净系睇新闻睇到话呀佢哋好啦，投到而家仲未投完咁样。 唔使学， 我哋都有啦， 系啦，我哋都有十大中文金曲， 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好似彭仔话斋，四十三年不老的传说嚟噶嘛。经典就是经典， 流传在雨夜那故事当中的主角极漂亮，如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世间不朽的爱轻轻唱。若是你共情人而自信有爱，永真挚地投入这个梦中，合着两眼仍能遇见那爱侣，给你讲出永不老那点真相。徘徊夜里，时常亦听到歌颂，真爱总会是永远。谁人亦会重拾逝去了的梦，在星辉闪闪夜飘于晚空。流传在月夜那故事，像星光深处亦照亮，如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你将不朽的爱轻轻唱。活着故事内描述那对爱侣，不老地游在每个梦想，日夜变换未能换给那季节，因那心中爱坚固永不转向。无日夜里弦乐在远远歌颂，真爱总会是永远。人成熟了仍然被暗暗牵动，换星辉跟恋爱梦深深抱拥。在远远歌颂，真爱总会是永远。人成熟了仍然被暗暗牵动，换星辉跟恋爱梦深深抱拥。流传在雨夜那故事当中的主角极漂亮，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世间不朽的爱轻轻唱，为世间不朽的爱轻轻唱。 今日亦都系咧，礼拜五嘅点唱日咧，咁啊晏啲啊，晏啲就可以打你点唱嘅。 可唔可以 fast 先啊？而家 可以啊，你记唔记得个 number？ 23396453。 好嘢，呢位船长你又可以 up 得晒我哋嘅捐款数字啦。 全靠我哋几廿年都唔转呢一个 fast 号码， 佢活改咯。 紧要啊！你成日转嚟转去，好似密码咁样，鬼记得啊？系咪啊？ 你可唔可以台长运用你嘅权力咧，同香港历史博物馆咧取得进一步嘅联系啊？我哋迟早应该可以摆入去噶啦。 你两位系咪啊？ 唔系，我哋摆咗噶啦，系啦，呢部 fax 机啊，系咯。喂，仲用 fax 机呢件事系好魔幻噶啦，已经。 喂，但系问题我哋 提供多一个选择啫， 所以我觉得系好事嚟噶咯。好魔幻噶，我哋捉住噶真系。 佢唔用诡异已经好好。 咁但系比起啊，即系啲听众要嘥两蚊邮票嚟寄信过嚟啊，嗰下咁系咪悭好多？ 同埋我认真噶，我哋咁样坚持用呢个 fax 咧，你知唔知古老档时兴咧？即系题外话，我最近咧听到。譬如有一啲有好多人開嗰啲網上頻道咧，佢哋而家仲要有個玩法就係咧同啲 fans 有見面嘅，即係佢哋會由 online 咧變翻到咧呢一個 即係出嚟啊， 係啦，佢哋會約出嚟見面。不過總之就係佢哋會搞見面會啦。咁跟住我嗰日望我話啊，佢見面會有啲咩內容嘅咧？ 嗯， 聽唱片， 一齊聽唱片， 係啦，聽咩唱片啊？ 我以前係同佢哋 係啦， 黑膠唱片咯， 冇錯啦， 值得聽。係 啊，佢仲要咧，即係佢個賣點就話咧，嗱，我哋會約大家出嚟一齊聽唱片啦。咁咧，我屋企珍藏咗唔知幾多隻啊，有啲你啊，林憶蓮啊、陳憶蓮啊、黃憶蓮全部 你又攞啲出嚟咁樣喎。 係啦，咁然後咧，佢 去邊度啊？ 佢譬如 book 個地方，咁但係重點係咩咧？佢話我仲有嗰部唱盤，係啦，佢就話咧 冇變到太盤， 係啦，冇變太盤，個頭盔當啊，兒童當頭盔，咁我聽到喎。哦，原來呢即係嗱，你只要堅持住， 嗯、 你有某一啲嘅即係歷史文物嗰啲咧，佢真係會變成一個即係新潮流 的。你唔好講話歷史文物啊！真係呢、這個，而家玩呢個黑膠啊，好多人仲喺度玩緊嘅。 係啊， 嗰啲片、嗰啲碟啊， 唱片 哇，炒到好貴嘅，你知唔知啊？ 唔使炒啊！ 真 係 好嬲啊！真係 點解要嬲啊？ 其實佢抌咗好多，應該 係咪？ 係咯，係 咪啊？抌咗 其實依家見到嗰啲新出翻嘅唱片盤咧，嗰啲唱盤啊， 唱盤 嚇黑膠唱盤 咧， 各部機啊，係唔貴㗎，即係千零蚊咧就買到一部㗎啦。 仲有邊度買嘅其實？ 有啊，我最近先買咗。 你落有知百貨公司有 哦？係咩？ 係啊， 即係咪以前嗰啲大大部㗎？ 我咧就喺唱片鋪度買嘅，但係真係好難揾啊，確係好難揾。你反而上網 search 完之後咧，就訂咧都仲多選擇。 係 咁咧，但係你見到個價錢。 嗰啲好 elegant 嘅嗰啲樣， 有啲好 靚嘅，好靚嘅， 有 白色 啊，咁樣嚇。咁但係我想話咧，佢千零蚊咧唔係貴嘅，你買咗之後咧，但係嗰啲碟咧之後你就 係啊，冇錯， 嗰啲碟貴到啊！ 我去翻鴨寮街都唔得。 你唔好以為鴨寮街平， 五百幾蚊啊！如果係而家就買。是華語碟，華語碟仲貴過英文碟喎。 係啊，啲英文碟唔值錢㗎， 百零蚊、二百蚊有。 喂，有啲你 值錢，比較友善啲啫個價。 但係估唔到 咯。係啊，你真係會見到咧，你會見到嗰個價格咧係係啊，即係廣東歌啦、國語歌啊。 係咪少咧？定係個數量？ 可能係因為你要印製，你行步機嚟到 run 嚟到去生產咁多隻嘅黑膠唱片。咁啊，如果係外國嗰啲，佢可能真係世界各地都仲賣到嘛。 但係早排。应该喺条街度多咗好多，有啲人抌咗嗰啲唱片噶， 烂埋啦，嗰啲咁点播啫？ 咁 啊系， 哎呀， 有啲系 CD 嚟噶， 我有啲系 CD 嚟噶， 系啊， 有啲喊得珍藏劲嗰啲系， 都有 黑 胶 嚟噶嘛？ 喂，不过我想话咧，唔单止黑胶啊 ，cassette 带咧，依家都复活啊，复古翻啊！ 我哋上次有啲歌手都系用 cassette 噶，我记得 用 cassette 带嚟做宣传啦。我之前见到唱片铺入边咧有 cassette 带卖，系新嘅，即系而家现代歌手咧，外国歌手出嘅新碟、新嘅专辑，但系佢系 cassette 带， 系 cassette 帶係158蚊，係貴過嗰張 CD。 哇！其實咧，我想話咧， 黑同埋我唔知去邊度播咯。 咁會唔會可以興翻咧？floppy disk 啊！ 好啊好啊！ 我屋企仲有好多盒啊，跟住好多碟 仲 有 咩啊？係啊，出翻嚟啊！你啊， 佢出咗嚟啦， 仲可以有啲咩？ 錄影機我仲有啲錄影帶喺屋企噶。其實呢啲咧就 keep 住都仲有啲譬如有啲人話要將啲錄影帶變翻做 digital 嗰啲咧，都仲有喺度嘅。 但冇發毛咩？嗰條嗰個磁帶， 我唔敢開嚟睇 啊！錄影帶個磁帶啊，會發毛㗎。 會㗎會㗎，嗰餅錄影帶本身又會甩磁粉啊，咩都有㗎嘛。我收藏最耐嗰柄录影带系几时咧？ 就系你第一次 keep 住港 联粉，港联粉啦， 系啦系啦 ，A V A V， 几年啦？你估 1998。 哦，咁啊耐得滞， 1997都耐啊， 唔系八九啊耐得滞， 94年。 九四年， 劲咧！ 系、哎、我毕业嗰， 系啊，我仲系因为录咗场 NBA 嘅赛事咧，嗰阵时咧好有心机噶，你冇谂过有咁整齐噶，我会咧录低咗之后咧，跟住咧佢咪有啲 label 嘅贴噶嘛，我会写嘅1994年。公牛队对纽约人，写埋喎，话佢比分都写埋咁样咧。嗰时好多兵打，跟住我最记得就俾老豆闹咧，佢就话：其实你压手屋企啲位噶啦， 都几系 啊。系啊，同埋你带又唔肯重复洗，嗰时啲带贵噶嘛，都几廿蚊饼咧。 咁啊系， 个个都话要重复洗咯。我揽住话老豆唔准啊。 但系你储咗几多年啊？ 储咗咪 咁啊？到而家咪三 十 几年 啦。 唔系冇啦冇啦，应该即系会有，唔系佢仲摆喺度啊。 哦， 我仲摆喺度噶，不过已经冇放我出嚟啦。 即系去到某一个年份就停 了。我谂咪应该一年两年内啦，系、哦、啦，因为嗰阵时冇咁多位啊，冇咁多钱咧，啲带已经录到咧，有阵时。你仲記得如果重複錄上去有鬼影變環球 啊 嘛？ 會噶， 我點解睇睇下有排頭啊？ 有碟影嘅， 係啊真 係。我咧影我啲細路嘅時候咧，仲用緊嗰啲叫做咧數碼，唔係飛塔， 咩八米嚟啊？係啊係啊。 嗰啲系电 影嘅， 嗰啲好型 嘅，嗰啲手提摄录机啊，好细饼带嘅，都系带嚟，系啊系啊系啊，都系带嚟嘅。我好彩嗰时即系由带由呢个叫做VHS 啊，系咪啊？变咗做细带咯。咁啊，但系嗰啲细带咧，我而家咧，哇！即 系咪好多都系？ 系咁成箱啊！因为我亦系咁影乐乐永永啊嘛。但系嗰部机咧，好彩咧，到而家都仲运作紧。虽然佢系 即系你可以入翻饼带落， 就 系 部手提摄录机再插一条 A V 线。 哦， 但 系 嗰条 A V 线 就 A V 啦， 我哋啱听到， 但系源头噶咯，我想话，所以我要千宝万宝我嗰部旧嘅电视机咯。 但系阿台长，你知唔知咧？最经典系咩啊？ 咩啊？ 就系早排咧，有啲我哋啲同事咧影翻啊。有桂花田当年拖马变妹嗰个咧，咩二台特集嗰啲啊， 咁经典啊， 好似未有你个样， 梗未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北京，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正早上同访京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以及多名局长会面。韩正表示，中央政府坚定支持林郑月娥，坚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凡有利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增进香港百姓民生福祉，以及有助香港融入国家和大湾区发展大局的事情，中央政府和各部门都会全力支持，期望香港在十四五规划当中把握好国家发展大局，过程中充分发挥香港自身优势，找到更好的定位，将香港发展得更好。韩正又说，在中央坚强领导之下，林郑月娥今年以来带领特区政府克服各种困难，迎难而上，包括防控疫情、纾解民困、恢复经济、落实香港国安法，以及维护香港社会稳定大局，并且积极作为，有显著成效，中央政府对此充分肯定。美国大选未有结果，美联社推算在选举人票方面，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有214张，仍然落后有264张的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但是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推算，两人在有11张选举人票的亚利桑那州未分胜负，拜登有253张选举人票，特朗普有214张。特朗普在白宫发表简短讲话，表示如果计算大选的合法选票，他可以轻松胜出，重新选举出现舞弊，亦都受到传媒的民调干扰，但是未有提出证据。特朗普批评点票过程不公平和腐败，再次指控民主党人试图窃取选举，他的阵营将会提出更多诉讼。 较早前拜登在特拉华州发表简短演说，表示对目前的选情感觉好好，又指点票工作仍在进行，呼吁支持者保持平静。他说每一张选票都要点算，又说对于自己最终能够胜出不感到怀疑。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表示，警队秉持对守护香港的坚持，无惧暴力，成功为恢复香港秩序带来曙光，但是决不能松懈，必须防范暴力死灰复燃，把握逐渐回复平稳的局面，凝聚社会对警队的支持，继续与市民抗疫。邓炳强在警察总部出席警队纪念日活动，他致辞的时候说，警员执勤期间经常身处险境，生命随时受到威胁，但是从不畏缩。根据以民为本的精神，竭尽所能维护香港安全和稳定。他又说，每名殉职警员的事迹彰显警队维护香港的忠诚，以及每名警员心系家国的情操，坚持履行保护香港市民的职责。仪式上悼念在执行职务期间殉职的警队正规和辅警人员，邓炳强等警队代表致送花圈悼念，在场人士默哀。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星期日云量较多，下个星期初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57点，跌38点，总成交金额62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7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22点，跌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85.4，跌9.2；腾讯控股614.5，跌10.5；比亚迪股份190.3，跌6.9。小米集团24.95升7毫，吉利汽车20.4跌1蚊，美团327蚊跌2.6，港交所381.4跌1.8，中国平安82.15升8.5，盈富基金25.82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61，瑞士法郎0.904，加元1.308，人民币6.635，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日经平均指数报24367点，升262点。港金现价报17970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1.79美元，卖出1942.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宝林北路啦，去翻翠林村方向，近住康盛花园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宝林北路去翻翠林村方向，近住康盛花园一带咧就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香岛小竹一带咧就挤塞，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同埋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性绝对唔难启齿，只要肯开口沟通，一样可以畅所欲言。 敏感时刻，逢星期五晚十至十二，性情中人 有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的朋友同大家一起解答有关性的疑难。 1872388，香港电台第二台， 行情磨砺敏感时刻。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仲記得昨天我們有介紹過，就是說有 DSE 每年都會即考評局會公布一些大家做得不好的數字的，譬如昨天講過有些中文、文言文、歷史題，其實它不止的，英文都有的，它都會告訴你，喂，很多學生就犯了不同的錯。每年我們就當然除了拿來會笑一笑世界更美妙之外，你都會想的就是啊，怎麼辦呢？怎樣可以令到他們可以改得更加好呢？譬如呢，其實文言文、中文很多人呢都會有個反省呢，就話是不是因為呢他平時真的不用呢，平時又不用用喎，那你就只是上堂教，最重要是什麼呢？可能老師自己都教得不是特別好呢，教得不是特別好呢，不是說他不識，可能是他真的教得好直白好悶呢，各位同學打開第一本書，李白小時很懶惰，天天不願去上課，咁大家咧就冇乜心机，咁所以咧你又背，我又死记，咁做翻出嚟嘅时候咧就唔得灵活啊，咁点算好咧？睇下我今日介绍嘅呢条 channel 啦，呢条 channel 咧，佢简直系可以话咧用咗豪仔嘅绝技啊，系冇错啦，风骚嘅听众都知道，除咗我高大威猛、英俊潇洒冇粉之外咧，我最叻嘅绝技咧就系读歌啊嘛，我而家终于发觉啦，各位。读歌原来可以应用在教学上面的，问你怕未？我而家谂到啊，我人都兴奋咗啊！点样用读歌融入在教学里面呢？呢、这个咧就嚟自台湾咧有一个嘅阿 Sir 啊，咁呢位阿 Sir 咧就叫做阿俊的日常啊，即系佢个 channel 咧，佢专门咧有几个卖点嘅。第一就系话佢会每一次咧都会教你做一个实验，科学实验。第二每一次咧佢都会保持喺15秒之内。就要你学识咗呢一个科学实验。第三，佢系会令到你可以听佢唱歌唱出个实验嘅，呢、这个就系我个重点嚟噶啦。佢会点样做呢？例如喺条片里边咧，佢会同你，佢开头会咁样嘅，佢话清水、梳打粉、铁羹，跟住然后再加个镬，咁然后咧佢就会喺度捞捞捞捞捞啦。跟住佢就话吹波波。嗱，头先嗰个真系个实验嚟嘅，点样呢？嗱，我讲一次俾你听咧，当你加啲小梳打粉，即系阿田嗰时成日介绍嗰只咧，小梳打粉捞埋啲水度，跟住咧，然后佢就话咧，摆喺个盘里边，咁然后咧就喺上面吹个波波，跟住会点样咧？嗰、那个波波咧，理论上咧，佢应该会掂到个水噶嘛，佢会向下慢慢掂噶嘛，点知个波波啊，向上越飘越高，越飘越高浮起嚟啊，直情好似咧有啲磁石咧将佢拱咗上去咁样啊！喺呢个时候佢就会话俾你听，呢啲叫做咩咧？佢就话。表面张力，佢真系咁唱噶。咁佢系台湾人嚟噶嘛？佢咪会用呢一个国语唱咯。佢将呢个表面张力咧，呢、這个就系嗰个实验嘅嗰个名目咧，佢就会唱出嚟啦。表面张力，哦，又唱出嚟。跟住譬如咧，我哋以前都做过啲实验咧，譬如话你将杯清水咧，攞个卡纸压住佢，跟住倒转咧，咁你咪可以成张纸牌咧，佢唔会跌噶嘛。就算你倒转咗个杯咧，我哋都知呢个实验点玩嘅。佢咧就将佢又再做多次， 咁啊，佢吸唔同嘅嘢啦，譬如攞个杯一吸咧，就成个咧纸皮箱咧都吸起咗，咁佢又会点样去唱出嚟咧？佢就会唱出嚟啦。廿年初，你唔好以为我讲粗口闹你先得噶，佢系讲咧压力差，即系原来咧佢话因为咧唔同嘅压力嗰、那个，即系算啦，我都系唔好解释啦，科学嘅嘢。总之因为压力嘅差异咧，就令到嗰个杯咧同埋嗰个纸板咧就可以吸实咗。好巴闭，每次都唱俾你听。嗱，最紧要咧系其中有个实验咧，我真系推荐俾大家家庭主妇同埋中意食嘢嘅朋友，你可以试一试。佢系点样咧？佢就话将嗰啲即系嗰只叫做咩咧？台湾嗰只叫做哈利，即系嗰啲好似丝堪啊，定系好似嗰啲蚬壳嗰啲一嚿嚿嗰啲咧？佢就将嗰啲仔煎嗰啲 friend 啊，嗰啲系咪真系蚝啊？系蚝啊，蚝壳咁样嗰啲咧，细细嚿嘅。佢咧就将佢倒落个嗰啲镬里边，跟住咧蘸少少酒，咁然后咧攞啲水咧，嗱中间咧火锅咪有个窿嗰个管吹上嚟嘅，佢就攞个玻璃樽吸住佢。咁然后咧，下边加热咧，神奇嘅事发生啊！原来咧，你见到个樽倒吸咧，瞬间咧就会变晒嗰啲咧，嗰啲哈利嗰啲汁咧，全部咧逼晒上去，即系咧鲜味嘅嗰只叫做汤水咧，原来全部就会咧涌入个樽度。佢一拎翻个樽出嚟咧，成樽就系嗰啲新鲜美味嘅，即系嗰啲咁样蚵仔嗰啲蚝汁啊，非常之清甜鲜味，睇个样。咁点解有呢个原理啊？哦，咁你又听多次啦。压力差，原来都系同呢一个压力差有关嘅，所以我今日推介嘅呢个 channel 咧就系阿津日常啊，一个有趣嘅老师教你做科学实验啊，咁我梗系俾几多个，俾三个舐舐你佢啦，我要谂下点样可以饮到个樽汁先得啊。喂，阿鹏嘅，我哋下次都可以咧，将佢应用喺我哋呢一个停课不停学嗰度咧。哎呀，咁啊，到时应该冇人可以阻到我哋唱歌啦。我哋交俾你啦吓，清真鹏。 啊，几有趣、啊！阿曾志豪介绍呢一个 channel 吓、啊，同埋嗰位老师咧呢种嘅教学嘅方法吓、啊，令我谂翻起咧早几年咧香港咪都有试过有个老师咧将咩 cycle 晒嗰只歌咧，咪变咗做好洗脑歌。咁其实都系想咧学生容易啲入脑咧。啊，啲老师而家咧即系教小朋友啊，教啲学生咧都真系出尽法宝啊吓、啊。嗯，咁都系值得俾个 like 佢嘅。咁至于我彭仔今天喺呢一个嘅瞬间看 channel 入面呢要俾大家去睇嘅短片呢就真係呢唔应该俾个 like 佢啦。不过呢我哋都需要呢係以此为鉴嘅。咁系啲咩呢就係、是、呢平时讲嘢点解会爆粗㗎会讲咗粗口出嚟㗎咁样。咁呢啲呢就係、是、唔应该做啦。咁试完呢其实就咁嘅。呢一單新聞呢彭姐作為呢個港台人呢當然呢就一定會留意。咁所以我喺留意呢單新聞嘅時候呢就係、是、無意中呢就係、是、發現多樣嘢嘅啫。嗱呢單新聞本來呢就係講緊呢係有關於我哋啊香港電台鏗鏘集嘅編導啊蔡玉玲呢係即係被拘捕嘅嗰件事啦。咁呢件事呢仍然呢有好多啲疑團啦有好多嘢想問啦。咁話說呢呢一單嘅 case 呢咁就係由呢新界北总区重案组咧系调查噶嘛，咁咁啱原来寻日咧呢、這个新界北总区刑事部方面咧，佢哋亦都咧举行咗一个记者会，咁主要咧嗰个记者会就系讲翻咧警方喺反黑嗰方面咧有啲咩嘅最新嘅情报啊，同埋行动咁嘅，咁但系咧由于出席嘅阿 Sir 咧就包括有咧就系新界北总区啊刑事部警司阿尤乃强先生。啊，有 Sir， 咁啊，於是乎咧，記者咧當然亦都咧喺呢個時候就把握埋機會啦，咁啊問埋咧就有關於阿蔡玉玲嘅事情啦，咁樣啊，咁啊但係咧當然咁啊你有你問啦，咁作為係警方方面咧，自然咧就會好簡單一句咧，今日呢個記者會咧嗰個主題咧唔係呢一樣，咁所以咧就冇回應到噶最終嚇。既然冇回应啦，本应冇咩好讲啦。咁但系咧，竟然有花生位，就系咧呢位阿友 Sir 阿尤乃强警司咧，佢一开始呢个记招嘅现场嘅时候咧，就同啲在场嘅记者朋友打招呼咧，就竟然咧似乎系口快快爆粗，佢咧就 口快快咁樣咧，有啲掠你咁就講咗咧，啊咁啊多位啊，中間就 skip 咗個字啦，跟住佢停咗，朋友咁樣，即係咁多位朋友咁樣，係啦。咁既然啊有段咁样嘅新聞咧報道出嚟嘅時候，自然啊睇片啊梗係睇翻原裝正版啦。咁所以咧第一條短片咧，彭仔介紹你咧就睇翻香港警察嗰個 channel 啦。喂，真係仲揾得翻呢條片喎。咁嗰個嘅標題咧就係叫做咧拘捕153人新界北反三合會行動咁樣嘅。咁你咧就可以喺嗰個片中咧，即係當現場嘅主持人咧介紹曬咧。席上咁多位阿 Sir 之后咧，咁咧阿友 Sir 咧就开始讲呢一个打招呼嘅说话先啦。咁当其时都真系咧，咦，略略地咁样，疑似系加咗个粗口助语词喺个说话嗰度，同埋片中咧都会见到咧，就话呢位友 Sir 咧，佢隔篱嘅梁宇东警司阿梁 Sir 咧，当时听到咧嗰个咧疑似粗口字嘅时候咧，咦，阿梁 Sir 都有啲反应，佢嘅眼球都向上角睄咗嘢，咁样呢、這个表情系见到嘅。系啦，咁啊之后啊，成件事其实系冇事嘅，咁啊继续咧呢个记者会嘅，咁啊当冇发生过啲咩事，大家听错咁样。好啦，咁啊既然咧有发生，都咧谂。间不中咧会有啲失言爆粗嘅，咁当然亦都有片为证嘅，咁所以第二条 channel 咧，我介绍俾大家去睇咧，就系咧呢一条短片嘅标题就话，原来立法会也有粗口横飞的一面，一个问号，跟住就话香港立法会精选粗口合集回顾嗱。既然是咁讲嘅话，即係话呢条片里面呢会有一啲呢粗言秽语喎，咁所以喺度呢彭仔要呢係警告大家呢就係十八禁，係慎入㗎吓，有粗口啊要注意啊吓。好啦，咁既然係咁里面其实有啲乜嘢啊，咁讲真你话好长嘅粗口成句嗰啲呢就冇嘅。咁咧就係、是、叫做剪輯咗有好幾位嘅議員啦，佢哋喺議事庭上面咧係講咗一啲單字嘅粗口咁樣。咁啊，當中咧計有鍾樹根啊、麥美娟啊、詹培忠啊、何君瑤啊咁樣嘅。咁咧你話呢啲咁樣睇嚟做咩啊？冇啊，借古鑑今咯，咁睇下人哋以前爆粗啊，咁警醒下自己咧，都要小心说话啦，系咪啊？不论你做边行边业都，咁有教育意义嘅短片咧，咁我就俾三个系双手揞住个口嘅 emoji 佢。跟住落嚟，我呢一位嘅拍档咧，佢真系冰清玉洁嘅，我未听过佢讲粗口嘅，系咪啊？桂花田。 咦，你想 表达啲咩啊？咁啊， 真 系啊，我冇同佢打牌， 所以冇事咯。 系啊，唔得嘅，唔可以嘅， 安全。 嗱，秋风起，三蛇肥。嗱，喺秋天嘅时候咧，有几样嘢咧，好多人都会喜欢做噶。第一就系烧嘢食啦，啊，不过烧烤场咧就未开。第二就会去食蛇羹啊，或者系蛇宴，但系而家唔知仲有冇开啦吓。第三咧就系食大闸蟹啦。嗱，食安中心咧提醒市民啊，买大闸蟹嘅时候咧要帮衬可靠啦，同埋咧领有呢个贝类水产动物售卖许可证嘅商户咧，啊，即系啊嗰只蟹咧系附有呢个由出口地点嘅卫生局发出嘅认可卫生证明书嗰啲咧，你先好买。嗱，因为咧喺十月嘅时候咧，海关啦多次呢个打击非法进口大闸蟹行动啊，咁啊喺十月咧，哇，成功捉到咧4500只无牌大闸蟹啦，早两日咧又捉到咧7700只咧走私大闸蟹，咁啊来历不明嘅大闸蟹咧食咗落肚咧有事就唔好啦，系咪？又唔知揾边个追讨呢、這个好紧要啊嘛。咁啊食安中心啊有少少温馨提示大家嘅，就系、是、买大闸蟹嘅时候要拣啲生猛嘅，即系为佢仲要眼仔碌碌啊、呕啊、白泡嗰啲咁样。外壳咧要光泽啦，嘅蟹啦。咁啊，点解死咗嘅蟹咧唔好食啊？哦，其实咧任何种类嘅蟹啊，死咗都系唔好食嘅，同埋好唔好味嘅。咁啊，大闸蟹咧，因为佢蛋白质丰富啊，同埋咧 佢死咗嘅蛋白质咧，会好快分解，会令到细菌咧好快咧滋生嘅。咁所以咧就有菌咯。咁啊，第二咧啊，就唔好食生嘅蟹啦，同埋咧又买咗翻屋企之后咧，啊，如果唔系即刻食嘅话咧，就一定要用个有盖嘅容器咧，就装住佢放入雪柜，仲要同食即系嗰啲熟食嘅食物咧分开摆啊，因为以免咧交叉感染。第三，好多嘢咧都系少少就好啦，系啦，食多就唔好噶啦。咁啊，蟹膏咧嘅胆固醇好高噶，唔好谂住一年一次啫，我食十只八只冇紧要咯。哇，我早排咧喺电视见到有啲访问食大闸蟹嘅，因为佢哋话大闸蟹放题，嗰个人话：哎呀，我今餐谂住食十只定八只咁啊，哇！咁啊，真系要睇下佢系咪真系有咁多 quota 啦吓，因为食完之后冇得翻转头噶。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咧两条嚟自咧果子嘅片啊。咁啊，记者朋友咧就访问咗一个厨师啦，咁啊同埋食蟹嘅专家，咁啊就教大家点样去即大闸蟹买咗翻嚟去点处理啦，点样洗啦，点样洗擦干净啊，点样处理啊，点样蒸啊，同埋点样整埋嗰个姜茶系啦。咁啊，另外咧嗰、那个食大闸蟹嘅专家仲教埋大家点样去食佢咧。哦，睇完之后其实原来都好简单噶，唔使食到大家乱尽噶。咁啊，其实我觉得咧，即系有啲人咧好怕食大闸蟹嘅。我记得好似曾志豪咧，连剥虾都好似觉得嫌麻烦嘅。咁啊，睇完呢只 我就系中意剥衫噶咋。 系啊，但系你系着怕冻，你系成日着衫啦，嗬。 所以我唔剥自己啲衫咯， 帮阿仔冲凉 就 系 啦。 啊，短短咧两条片都系三分零钟嘅，我可以学到咧食大闸蟹嘅方法，不妨一试。今条片咧，即系今次嗰条片咧，教大家食大闸蟹够实用，我俾两个手指公嘅表情符号佢。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旋， 可不可以恋爱？可以，但系你要做啲嘢咯。 让我要喝彩，怎可站在后台？还未够好，可不可以恋爱？删掉滤镜，胭脂水粉以外，我真实未曾。 想拍拖不是只是站在等运到就可以，例如可以学一下 Bella 这首歌里面所反思的，想人喜欢你不如都想一下怎样是值得被爱。作曲由徐乐章，填词张美妍，编曲黄少铭，监制韦景宏。 若我要喝彩，怎可站在后台？还未够好，可不可以恋爱？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 ，Bella 林咏彤，可不可以恋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停播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又嚟到啦！早晨啊，肥妹仔同埋拉人仔。 早晨啊，秀恩茄。早晨啊，奎斯拉人。 早晨，秀恩茄。早晨，肥妹仔。 系啊。 早晨，嗰啲咩啊？ 冚唪唥同学啊！ 郑英英坐喺度嗰啲。 你唔系全宇宙嘅咩？ 系啊。 全宇宙银河系。 系啊。 阿苏同学。 系啦，好啦，我哋全部嚟上堂啦。咁啊，我哋食完头先咧，肥妹仔个妈妈介绍嗰啲大闸蟹咧， 系啊， 都要消化一下先得噶。 系啦，做下运动消化系咪啊？ 系啦，我同大家介绍一个咧喺奥运项目里边咧好出名嘅，咁但系呢个项目咧，平时咧你好难咧睇到人哋咧会话阿妈我落去做呢个运动啦咁样， 系咪？ 唔系， 托马斯盘旋 呢个都仲有机会啊！ 睇到啊， 呢个都仲有机会啊！好难噶，仲要系咧，因为佢有工具咧，你好少见到人哋话弟弟咧做咩啊？冇，我都最中意落楼下练习呢个咧， 撑杆跳啊！ 飙唱， 哇， 系咪好难有机会？ 听完球都唔得啦， 飞月球都仲有机会啊！ 你掟下波系嘛？ 系咯，你掟波都仲有机会。 标 枪真系好难喎、啊，真系。 识唔识啊？ 我唔识啊，未玩过。 高过你噶， 都高过我哋噶， 系啊， 系啊。 系咪开枪个枪啊？ 系啊， 一支支嗰啲啊， 飞出嚟嗰啲啊，系啊。咁呢个标枪咧，咁佢咧就系原来系最古老、最古老、最古老、最古老咧，古代奥运里边。五项项目里面的其中一个元老被元老项目嚟嘅、 哦， 五大长老， 五大长老。 咁又即系最原始，点解啊？因为古时人成日就喺度飞嗰啲动物噶嘛，佢系其实狩猎噶嘛。 啊，肥妹仔个妈妈成日都咁样讲嘅，嗰啲哇哇哇哇哇嗰啲咁样 野人 系啊。 以前古代啲人咧，咁佢要打猎咧就要掟标枪啦。咁、 啊、 以前系爱嚟揾食嘅，咁咧佢就唔系话爱嚟运动咁简单。 但系竟然咧将揾食嘅嘢咧变成一个运动。 系啊，咁所以咧，佢就系属于古代奥运里边咧五项全能啊，即系五代长老其中一个嚟嘅。 好啦， 但系冇分佢系第几 啊？都冇分嘅啦。 系啊，总之系入围咯。 咁呢个项目咧最有趣嘅地方咧就系、是、嗱、啊，我哋咧无论系咩跑步啊、跳高、跳远嗰啲咧，我哋应该都系鼓励佢哋咧更高、更快、更强，即、 啊、 系希望你做得最多噶嘛。呢一、 啊 這个运动咧系奥运史里边唯一一次咧，就系话等阵先啊。唔系啊，佢话咧，我哋要检讨一下个比赛啦。系啊，佢越掟越远啊， 唔准掟得远啊。 系啦，唔准掟得远啊。 即系嗰个范围 哦，即系要佢每一次咧就定一个距离，你只要掟到最接近呢个距离先赢。 唔系唔系，点解佢 唔俾佢？系啊，系试过有意外，系射中咗人啊！ 啊，唔系嗱，呢、這个就真系有意外嘅。 哦， 咁啊，就算香港啲学生运动会都有试过。 系啊，我记得试过一次啊。 系啊，但系佢就唔系因为呢个原因咯，佢系好实际嘅原因咧，就系 冇咁长把尺嚟度啊。 系冇咁大嘅地方。 哦哦， 咁你都有个范围噶。佢话咧越掟越远咧。 但系个球场，即系个球场高 远。佢话已经掟到离开咗个球场，原来佢话以前。佢话以前试过咧，1912年啊，1910几年嘅时候咧，佢话咧系已经试过掟到咧超过100米嘅距离啊。佢话咧佢哋 100米啫都 100米啊，咁佢话咧佢哋已经开始发觉喂唔对路啦，就嚟咧掟出咗我哋嘅范围咧，佢就修改咗个碌标枪啊。 变做咩啊？ 变做 枪， 唔系佢令到佢咧，原来更加容易咧跌落地下。咁、佢就将佢修正翻咧，就将100米咧拉翻去84米，重新掟过。 即系唔使咁劲嘅你哋。 系呢、這个就标枪嘅历史啦。 警察总部出席警队纪念日活动，佢致辞嘅时候话：警员执勤期间经常身处险境，生命随时受到威胁，但系从不畏缩。根据以民为本的精神，竭尽所能维护香港安全和稳定。他又说每名殉职警员的事迹彰显警队维护香港的忠诚，以及每名警员心系家国的情操，坚持履行保护香港市民的职责。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10点，强烈热带风暴艾莎尼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同时，热带低气压天鹅集结在岘港之东南偏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且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星期日云量较多，下个星期初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70点，跌25点，总成交金额79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8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7点，跌9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84.4，跌10.2；腾讯控股609.5，跌16蚊。比亚迪股份187蚊，跌10.2；小米集团24.9，升6毫；美团325蚊，跌4.6；吉利汽车20.5，跌9毫；盈富基金25.82，升1.2；港交所382.4，跌8毫； 中国平安82蚊，升7毫；友邦保险80.5毫，升2.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182，瑞士法郎8.579，澳元5.629，加元5.931，新西兰元5.255，欧元9.167。每百日元对港元7.4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9。日经平均指数报24,367点，升262点。港金现价报17,970蚊，升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1.46美元，卖出1,942.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交通正常嘅，咁啊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马会大楼对开，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香岛道啦，去赤柱方向近住香岛小筑咧一段非常之挤塞啊，而家龙尾咧排到去香港乡村俱乐部嘅，咁就系南区嘅香岛道啦。去赤柱方向近住香岛小筑一段咧系挤塞，龙尾排到香港乡村俱乐部。咁另外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维园落桥位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就去到和富中心。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三号干线落车葵芳、红磡绕道都会海逸尖沙咀、开源道小隧道方向鲤鱼门、北大屿山公路迪士尼分叉位方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志峰，你唔好过嚟啊！ 志峰，究竟你是我哋人类嘅好朋友，还是死对头？ 今晚嘅要用科学 解构志峰。港台电视31，今晚9:30，零距离科学，从双扑手同超级模特儿身上发掘志峰嘅复杂功能。 到咗今晚11点，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科学家畅谈减肥酒之种种方法与原理。 港台电视31，今晚与志峰对话。 为咗了解香港人嘅健康状况，卫生署做紧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到邀请信，再由访问员上门做问卷调查。部分受访者亦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收集到嘅资料会绝对保密。记得支持人口健康调查，请上 chp.gov.hk 了解详情啦。 阿琪望住阿一嘅面上，你觉得佢似系一个点嘅人呢？ 睇落去被大家有辱，仲要蒙住眼，应该好咸湿。 Hello， 我系 Angus 张日琪，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点到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系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系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系沙僧。 嗯嗯，哇，系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系、哎、啊，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搵师傅啊，唉、哎，掹咗份啊！ 我揾到啦！我揾到啦！终于， 沙僧，你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我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 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面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清真鹏，佢哋就系范冠李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清真鹏，风骚快活人。 好啦，又再呼吁点唱，又再呼吁点唱啦。 系电话号码系1872388，不过而家唔好打嚟。 系啦，而家唔使打嚟住。 而家未得人听啊。 系啦系啦， 但可以咧传真过嚟嘅。 冇错， 传真号码 233-6453系我哋 fax 号码，我哋网上留言咧都欢迎大家嘅。 系啦，咁啊，今日25度气温啦，相对湿度61%。桂花田啊，我哋咧终于咧为你嗰个特异嘅技能咧揾到一门咧非常之好嘅出路啦，真系。 咩特异技能啊？ 我哋好中意咧，即系改嗰啲名咧，譬如咧阿田好中意。成日玩啦，哎，我琴日搭咗天星小明啊， 系啦， 系啦，即系跟住就或者咧，咁咧我就去咗咧，买咗两个土池啊，咁样嗰啲咧， 系啦， 即 系改名啫， 即系平时我哋喺度玩， 真改名定系佢嗰只 头先嗰种谐音名啫嘛， 咁我哋唔可以讲晒正名噶嘛， 系啊，又或者我哋特登玩噶嘛， 系啊， 系啊，金拉朱古力啊，都系咁噶嘛，好啦，嗱。平时我哋呢啲就无无聊聊，即系大家喺度咧，即系冇嘢玩啫嘛。 招牌嚟玩， 系啦喺度玩啫嘛。哎呀，你去金啦，系啊，我都去啊，系啊，我去 G 二万啊，咁样啦。而家真系成为咗一门生意啦。 吓， 生意 呢个真系紧要啊，真系。 咁即系嗰啲冒牌货帮手改假名啊？ 唔系，我哋调翻转，我哋就系调翻转， 帮人改正名。 就系惊人用嚟冒牌，我哋帮佢谂定有咩机会俾人冒牌。 哦，帮佢谂晒所有可能性。 我即系话佢可以，譬如我要风骚品牌咁计啊， 你小心啊。 咁跟住咧，唔系啊，即系话我哋系谂晒所有佢被冒牌 嘅可能性。 跟住我哋标咗嗰叫做咩专业 注册咗， 杀咗佢。 系啦，申请专利冇错啦，全中。 哎呀， 系啦，咁点啊？ 嗱，而家咧，因为咧在我哋祖国大地咧，佢哋嘅商标同埋佢哋嗰啲版权法嘅概念，同我哋就都有啲唔同嘅。 见识过，见识 系啦，大家好明啊， 见识过。 嗱，我哋简单啲咧，佢系话先到先得嘅，话知你，即系就算譬如举例，你用新平衡咧，譬如你话喂唔系，我嗰个明明叫做即系叫 New Balance， 譬如讲一次啦，咁有人可能佢写咗 New Balance。加多个 S 又唔同， 咁你明明咧，如果可能香港咧，你可以告佢影射噶嘛， 系， 咁但系咧喺内地嘅注册规矩咧，佢话等阵先， 多个 S 同少个 S 系两样嘢嚟嘅， 咁人哋一早就注册咗个 New Balance， 有个 S 佢就注册咗你冇， 或者 New Balance， 我拉翻你啊，我而家拉翻你， 系啊系啊系啊，咪就系咁告咯， 系啦，咁于是乎咧，咁冇办法啦，人哋规矩系咁咧，即系上次阿乔丹啊千辛万苦唔知点啊先告得赢佢啫嘛， 无印良品告系咯， 系啦，咁而家咧佢哋就知道咧就大。大祸临头啦！即系嗰啲正牌商店咧，佢就话喂唔好咁啦。 如果要入去大陆市场， 不如我咧一次过注册晒咧，有机会俾你无形嘅先咁样。 哇，咁都可以好多可能性噶。 其实系，即系不论中文咧，英文都系。 咁希望个喺内地注册商标系好平嘅咧。 系啦，咁因为 系啊。 唔系我咁，我宁愿佢都唔系啊。我谂呢条数啊，就算系贵，佢都宁愿去 咁 做咗佢。 好啦，咁又 保障自己。 有啲咩发生咗咧？咁因为咧有一单好实在嘅嗱，我哋所以都要讲一次佢个正牌先得嘅。 讲咯。 咁咧就系嗰个火锅店， 系 海底捞。 海底捞。 佢早排咧就发现吓有人冒认我。 哦。 咁边间？冒认佢咧， 系 喺内地啊， 系啦，河底捞、 水底捞、 海面捞， 系啦。咁佢仲要系咧，佢个河字咧系用三点水咧就扮到好似河流啦，咁个底咧就有条鱼啦。佢话咧同佢哋嗰个海底捞咧，原来个 logo 咧系高度相似嘅。 系， 佢就喂大佬，你河还河啊？你俾人觉得似系海， 以为佢开咗第二条线添。 系姊妹，啲人唔知以为哦姊妹啫，因为 杨丽 系啦，但系点知咧一告嘅时候咧，咁就俾法院。判嘅话喂唔得， 喂 人哋无论个字点样写都系河啊，海同河系唔同嘅， 所以唔能够成立。 系啦， 系咪嗰个发音都唔同啊？因为我哋 全部都唔同嘅，系啦。咁于是乎咧，一个鞋一个河，咁于是乎咧，佢就输咗啦，海底捞输咗。咁跟住佢就痛定思痛咧，佢召集晒佢成班嗰啲创作部门咧，佢话 出嚟， 喂唔好搞咁多。 同我即刻諗定有咩人仲有機會咧冒我哋個名嘅。嗱，我先講個結果俾你聽。 係 一日之內，海底撈咧， 佢註冊咗幾個？ 佢註冊咗177個同咩底撈有關嘅商標。 好嘢！ 好啦，我考下兩位啦。 OK， 我哋 你諗到啲乜嘢？ 你係咪已經有個名單？ 有啊！ 我覺得淨係用我身體已經夠啦。眼底啦，手 會唔會有啲係叫攞個諧音噶？ 冇 諧音， 佢有好多 底咯。 唔係嗱，佢 冇攞個普通話嘅諧音啫嘛。 唔係唔緊要，你隨時創作啊。 我就 有到啲乜嘢出嚟？ 淨係身體部分都有腳底撈啦、眼底撈啦，有冇啊？ 嗱，我先將部分嘅項目話俾你聽嚇，就係包括你既然有海又有河啊嘛。哦，有嘅有嘅有嘅。OK， 同嗰個叫做係 咩底 水啊？ 同水有關係啦，同水有關嘅。有羊底捞啦、 哦，我都成日头先谂 海洋啊嘛， 海洋嘅 羊， 羊 底捞啦。咁既然同水有关，做咩啊？溪底捞中咗，塘底捞， 哇好嘢， 渠底捞。 真係溝渠暢 榮，溝渠暢 榮。 唔好攞定隻歌嚟播先，你繼續玩啦。 溝渠暢榮啊，你咁搞。 咩？逢有三點水，關於水嘅嘢咧，佢都會去照殺咯。 仲有咩嘢？ 潭啊！潭啊， 湖啊， 水潭啊， 湖底啊， 有冇 啊？ 潭底捞 啊，潭我呢要抄埋睇下先。 咁我话俾你听，第178个， 系啦，178个。 O K， 部分嘅有羊底捞啦、塘底捞啦、溪底捞啦、渠底捞啦、池底捞啦。 池 系啦，嗱咁你 湖啊，竟然 湖 底捞 可能有嘅佢呢度 个湖咁大。 系啦，嗱，仲有嘅，佢仲有啲咧，即系再细分嘅。嗱，佢叫海底捞啦， 系啊， 佢惊你加啲嘢落去，所以佢变咗上海底捞啦。 哇！ 大海底啦， 下海底捞啦，后海底捞啦，深海底捞啦， 深海啊， 环球海底捞啦， 系啊， 哇，越多。 喂，其实咁样咧先仲癫啊，因为呢个头先嗰啲河底啊、池底啊，都系叫改咗个字啊。 如果你喺上面再 加字咧，佢都几系 千无万。 系啊，嗱，咁跟住佢仲有啲咩咧？真系咧，我唔明啲佢可以 有冇第二类型啊？ 有啊，有啊。呢个真系古怪啊！朝代名， 朝代啊， 系啊，呢个咧 咩意思啊？即系 秦底捞、唐底捞、宋底捞、元底捞、清底捞， 点解佢会觉得人哋用呢个？ 系啦，嗱，呢个我都唔明，可能 佢会觉得， 所以呢个就我哋赚唔到佢嚿钱啦。 唔系，嗱，唔系咁，即系佢将佢咧，因为嗰啲朝代名可能喺国内咧都好兴噶嘛，嗰啲即系套用喺呢个食肆嘅名度，咁所以佢都唔好理佢啦，即系。 佢覺得咧呢個都有機會， 完全封殺咗佢咪 係啦，佢連呢個朝代名又擺咗落去啦。 咁啊，即係七國咁亂噶咯喎， 百家姓都 嚟坐燕韓趙魏秦都嚟。 係啦，嗱，朝代又有啦，仲有地方名都有喎。 哦，因為上海、北京啊、天津啊， 係冇錯啦。 村 佢有京底撈啦、粵底撈啦、蜀底撈啦、陝底撈啦、遼底撈啦，全部都係。 咁其實177个都唔夠噶喎，我覺得。 係啊，佢真係可以譬如咧，佢淨係海咧，東南西北齊曬啦。 哦， 東海底。北海底啊，四海底啊，前海底啊，后海底啊， 有冇东南 城啊？ 上海底 系啦，朝代名又有啦，地名又有啦，咁所以咧，哇！我而家睇翻咧，即系实在太仔细啦， 太过丰富。 但系点解佢有冇一啲其实个名系转咗个 佢仲有 捞呢两 有嗱，你而家开翻出嚟啦，有 乜底捞咧？系佢 有呢个叫做 出名， 仲有一个公海底捞啊。 哦，系啊，一定啦！ 我哋赌神成日都话出咗公海啊嘛。好啦，头先阿彭仔讲话有嘅，佢有个叫做海德捞啦。 哦， 系啦，就开始玩中间个字啦。即系你谂下嗱，佢哋开始咧，嗰班人咧食晒烟啦，剥晒瓜子咧，谂完咁少咋？ 哦， 啲贼一阵仲谂多几个名喎。 系啊， 个海字玩完啦，谂个底字。哦，有老细有。 海上捞， 海 下捞。海 德捞啦，海顶捞啦， 海前捞，海后捞。 仲有一个我怀疑系你帮佢谂嘅， 咩 打麻雀专用嘅 咩啊？ 打麻雀仲有咩啊？ 海底 捞鱼 啦， 系啊，佢话咧，捞派海底捞，即系 出嚟捞嘅真系， 出嚟捞。咁然后咧，佢就话系啦，呢啲全部都系咧，佢认为咧系相关嘅项目嚟嘅。咁啊，睇下仲有呢个咧，就系 真 系 好多嘅， 所有海啦，全部捞晒啦，溪啦，间啦咁样。咁跟住咧，177个， 犀利啊， 算少啦， 算少啦。咁跟住啲人一数埋落去咧，然后其他唔同嘅商品咧，都已经做咗呢一种咧，抢先注册咧，几百个嚟傍身啊！ 即系话而家咧喺大陆开铺头咧，佢哋都有呢阵咁嘅风， 即 系 杜绝其他。 嗱，呢个最容易俾你估啦，阿里巴巴系列 系。 佢注册咗几多？系冇错， 系啦，嗌你弟弟啦，嗌你妹妹啦，嗌你爷爷啦，嗌你婆婆公公啦，嫲嫲啦， 冇错， 嗌你阿叔啦。 咩亲戚名堂都睇晒到， 真噶，系真噶， 阿你阿叔啦， 系真噶，佢已经注册咗一个阿里家族啦， 系， 佢又唔会俾你再嚟。 阿里家族即系阿陈 啊 嘛， 系啦，仲有成日 唔系话阿水爸爸啦，咁可能阿乜嘅嗰个字 都 好 多，癫丧噶。其实你我想话咧，佢咁玩落去咧， 嘅咩？真系好似话彭姐话斋个注册， 我就唔知几多钱咯。 佢注册就算几贵，都唔及俾人哋倒翻转头啊嘛。佢而家咧，因为佢上次败诉之后咧，佢哋而家最惊唔系话我告，佢唔系话我告唔赢你就算数。佢係會俾翻咧，譬如嗰單 case 一個河底佬告翻佢，佢話你冒認我啊，而家 你誹謗我， 你誹謗我，你告我，係你冒認我啊，因為佢河佢話你個海係抄我啊，而家 係啊係啊， 咁呢個真係有得拗喎，真係 唔係喎，佢有啲真係敗訴啊嘛，佢所以佢哋啲正版嗰啲咧，佢而家去到一個地步就話 驚咗， 我唔喺你身上面追討唔緊要， 你唔好再告翻我， 你唔好告翻我轉頭， 我已經喺我俾你食咗一半生意啦，係咪先？ 譬如五糧液啦， 係啊， 就又變咗入五糧液啦，五肯。亦啦，六粮、三粮、七粮， 系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嚟啦，九粮亦都嚟埋。 呢个最容易， 我中意九粮亦，我中意九粮亦，咩都有，好犀利啊！喂，所以你话啦，呢条系咪财路啊？ 哇，其实快啲发掘下，喂，仲有啲咩嘅大品牌？ 想当年啊，我好记得咧，阿华仔刘德华咧，佢去整佢个 dotcom 嘅时候咧，佢都已经大包围咧，整咗好多名啊，因为就惊俾人哋攞咗 啊 嘛，系啊， 系啊，所以而家咧，有几个都好出名噶，譬如。小米都系咯， 啊系啊， 米啊、黑米啊、紫米啊、橙米啊，全部嚟晒啦。 红橙黄青蓝紫啊， 红橙黄绿青蓝紫啊，嗱，所以各位朋友，唔好埋没你嘅天分。 系，而家开始， 而家开始创意无限。我哋已经平时节目都用咗好多噶啦。 咁我哋风骚使唔使啊？ 靠你啦，你谂啊，你谂五六七个名出嚟啊， 入唔入到大陆？ 疯癫啦，风流啦，系啊。どこから寂しさを運んできたの泣いたりしたその後の空はやけに透き通っていたりしたんだ父の言葉が今日は暖かく感じました優しさも笑顔も夢の語り方も知らなくて全部君を真似たよもう少しだけでいいあと少しだけでいいもう少しだけでいい 你的名字的主題曲什麼都沒有所以就抱曬 了 数啊，要保护自己啊嘛，系咯，要保护自己啊嘛。 改翻个好名先。 哦、OK， 好啦，喂，嗱，我想话咧，我知道曾志豪佢哋有打机嘅，阿豪鹏仔你打唔打机噶？ 我冇打机嘅， 你系完全冇。 你知我咁爱锡嗰啲数据。 你哋同我一样， 你又会黑数据嗰啲人嚟噶？ 系我之前冇， 唔 系为咗偷人哋咖啡嗰啲。 你唔用 WiFi 啫嘛？嗱，佢又滥用 WiFi 啊！你唔用 WiFi 啫嘛？ 我唔用 WiFi 啊！ 但系你啲数据唔可以任用噶。 诶，佢讲啫，会好慢噶之后。 哦， 你买嗰只真系全真诶。 其实我唔敢测试佢嘅底线。 我试过好多次噶啦，嗰阵时唔系真无限嗰啲咧，你真系想你想复个 message 都复唔到噶。 去到咁， 又好慢嘅，哇捞完咪捞完。 系咯，所以我又唔系好中意打机嘅。 好啦，点啊而家？ 嗱，而家咧就系咧又嚟啦，哎呀，阴公猪啦。个妹妹啊，妹妹仔咧，佢啊十岁咋，得四年班，佢、oh. 啊近日咧就沉迷咗个打机， oh. 叫做迷你世界。咁、oh. 啊，跟住咧就喺度打打下嘅时候咧，啊突然间嘣咁样，跟住有人咧就邀请佢入去一个叫做 QQ 乐诶 QQ 群、哦。 QQ 群 系啊 okay, okay. QQ 群、哦。咁啊跟住咩嚟嘅咧？咁啊就系咧，有一班人咧就话啦，有个男嘅网友就话，你今晚啦入嚟我哋 QQ 群嗰度，咁我就可以帮你登记啦，攞咗嗰啲手游嘅角色咧，咁系嗰啲嘅咩手游角色表造型嗰啲皮肤，即系佢咁讲啦，喺呢个游戏迷你世界里面啦。 我哋又要解一次啦， 系啦系啦系啦， 唔系啊，因为咧佢有好多俾你可以换咧，譬如嗰啲 个 版面啊，又或者咧成个包装会唔同咧，游戏角色里边咧，佢哋简称嗰啲叫皮肤。 系啦系啦，咁样啦，即系可以俾你换啦。咁咧你入嚟啦，你想唔想换啊？咁样系啦系啦。 跟住妹妹同佢讲啦，我去 QQ 库喎， 呢个资料库。 咁我妹妹唔识噶嘛，佢话啊好啊，我都想换下喎、啊。 俾条群我啊。 系啦，咁咪佢咪真系加入咗个，咁但我唔识啊，咁点啊？唔紧要，哇！招呼周到啊！ 我俾錢， 佢彈條唔係啊，佢未叫俾錢住嘅，佢彈條片俾嗰個妹妹。嗱，你跟住我咧，我就教你去點做啦，咁樣。 係。 好俾心機去補習一樣喎、啊。咁、妹妹又真係跟住嗰個人去嗰個步驟做啦，跟住仲要俾埋條片佢，嗱跟住條片咁做咧，你就做到噶啦咁樣。個妹妹又真係聽曬話喎。 一步一步。 跟足曬，係啦，好聽話嘅。咁跟住咧，佢話：但係咧，去到尾咧。但你要买嗰啲嘢咧，要俾钱噶、哦，我冇钱噶。咁咧，你扫下嗰个 QR code 啦，咁样，即系话要微信个 QR code 个，我冇噶。跟住佢就话：，咁你屋企人有冇啊？ 哦，叫埋爸爸妈妈、 okay 啊。如果有部手机，咁佢会攞乜嘢啊？ 攞部手机， 攞手机咯。嗱，佢就攞咗佢阿妈嗰部手机去 嚟到扫。 女 啊，跟佢唔识嘅，你唔好话佢啦。 但系咁容易开到嘅阿妈嗰个手机， 冇密码咯。 嗱，唔系，系有嘅。 有啊。 而家嗰啲密码咧系认样噶嘛？ 哦， 佢就攞住佢阿妈个样偷影，你记住，佢偷影佢阿妈大头照， 然后攞自己张相嚟开，跟住嗰、 个，佢偷影阿妈啦，跟住咪开咗咯， 好嘢好嘢， 哇！跟住就开咗之后咧，咁佢就哇，咦、哎，有嗰个曲啊，哎、可以扫描啊，有钱啊咁， 哇！佢呢啲 一千蚊一下，我想话俾你听，即系揿，即系偷一次， 哇！ 即系我意思系话， 好有画面啊，佢真系 一千蚊一下 咯，佢每张系啦，佢每张嘅价钱咧，即系嗰个可能个皮肤啊嘛。就一千蚊一张咯。 呢个细路女最终使咗阿妈几多钱啊？ 一万蚊。 冇啊，十一万六千。 十一万。 因为佢仲有其他噶，即系佢唔系净止嗰个那个叫做表 面。如果佢话佢换皮肤咧，佢阿妈听到十一万咧，佢一定问你系咪去咗韩国啊？ 系啊， 佢喺嗰度换皮底底喎，换个女喎，真系要。 好惨啊！跟住咧，跟住 可以唔认数噶嘛？ 得啊，因为佢咧怀疑受骗啦，于是乎报警啊，咁跟住就话咧列咗一个叫做以欺骗嘅手段咧嚟取得财产处理啊， 呢个应该都系医疗纠纷啦，换咗皮肤。呢个我哋过去医委会嗰度睇下可唔可以为佢攞翻。 即系各位家长要注意啊，注意你嗰个手机嘅解锁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北京，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正早上同访京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以及多名局长会面。韩正表示，中央政府坚定支持林郑月娥，坚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凡有利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增进香港百姓民生福祉，以及有助香港融入国家和大湾区发展大局的事情，中央政府和各部门都会全力支持，期望香港在十四五规划当中把握好国家发展大局，过程中充分发挥香港自身优势，找到更好的定位，将香港发展得更好。卫生防护中心指出，近日录得的院舍及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个案增加，呼吁市民应该提高警觉，预防呼吸道传染病。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根据数据，最近一星期到私家医生求诊的个案之中，每一千人有 17.2 人有上呼吸道病征，较三星期前每一千人之中 9.7 人有病征，数字明显上升。他认为相关数字是防疫成效指标，现时出现危险信号。对于昨日新增一宗本地源头不明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涉及一名飞机维修工人，何柏良话：由十月初至今的过百宗个案之中，18宗涉及机组人员，他认为比例偏高，建议本港加强对机组人员的防控工作。美国大选未有结果，美联社推算在选举人票方面，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有214张，仍然落后有264张的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但是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推算，两人在有11张选举人票的亚利桑那州未分胜负，拜登有253张选举人票，特朗普有214张。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如果计算大选的合法选票，他可以轻松胜出。重新选举出现舞弊，亦都受到传媒的民调干扰，但是未有提出证据。特朗普批评点票过程不公平和腐败，再次指控民主党人试图窃取选举，他的阵营将会提出更多诉讼。不过，佐治亚和密歇根州有法官已经驳回特朗普阵营提出的选举诉讼。美国大选同时改选众议院全部议席以及参议院大约三分之一议席。根据美联社推算，共和党暂时在参议院的100席当中拿到48席，民主党暂时就有46席，两党都未取得过半数的优势。至于众议院的435席，民主党暂时取得208席，共和党暂时取得193席，亦都未有政党得票过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星期日云量较多，下个星期初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32点，跌63点，总成交金额89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6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4点，跌1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84蚊，跌10.8；腾讯控股609.5，跌15.5；比亚迪股份188.6，跌8.6；小米集团24.65，升4毫。美团320.2跌9.4，吉利汽车20.45跌9.5，盈富基金25.8升1毫，港交所382.6跌6毫，中国平安82.1升8毫，中国铁塔1.35升7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46，瑞士法郎0.904，加元1.309，人民币6.635，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 日经平均指数报24,326点，升220点。港金现价报17,940元，升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7.91美元，卖出1,938.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停车场一段咧就挤塞。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近住东边街挤塞，龙尾喺荷里活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排到海丰园。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南湾隧道入口九龙、三号干线落斜葵芳、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观塘开源道小隧道口方向鲤鱼门，同埋北大屿山公路欣澳站分叉位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 多谢多谢， 我都要讲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大家每朝都听我哋嘅节目， 我哋都要讲多谢。 梁荣忠、崔杰同、阿欧、林慧、白元浩，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大家记得继续支持。 多谢香港电台第二台。 关爱基金会派发10,000元俾低收入家庭嘅新来港定居成员。年满18岁、居港未满7年嘅人士，如果符合低收入家庭资格，就可以申请。申请由9月27日开始分阶段进行。无论选择本地个人银行户口直接收款，或者领取支票，都可以经网上或书面表格申请。申请期至今年12月31日。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3988-1810查询。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以前选过特首嘅嗰个叫胡须咩啊？ 胡须佬。 唔系呀，成日用歌士的嗰个叫咩 Sir？ 哦，曾 Sir。哦，第一个字系曾字。 系啱啦。第二个字啊，面上边啊有粒嘢啊，嗰啲我叫咩啊？ 麻。 唔系啊。 系暗疮。 系啊，人各有咩啊？ 哦，人各有志，系个志字。 系啱啦。你第三个字啊，食自助餐咧，第一时间咧扑出去攞嗰啲生嘅咩啊？ 生果。哦，我知啦，嗰、那个系果字，曾志果。 唔系啊，边有人扑出去攞生果啊？梗系攞生蚝啦，系个蚝字啊！ 我就系逢星期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嘅曾志豪。 哦，你话嗰个成日讲 sorry sorry 嘅曾志豪咪得咯？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可以打电话嚟咯噃， 而家号码1872388，系啊，阿聪哥哥咧喺度啊，系啦，系啦， 聪小子， 系啊，聪哥哥喺度听你电话啦。咁啊，另外咧，我哋嘅网上留言啦，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6453，都欢迎大家嘅。 啊，喂，仲系好想去泰国旅行噶嗬，大家都， 我想噶，想噶。 嗯，咁啊，嗱，我哋香港咧就大家想飞啊，飞唔到咧，于是咪较早前咧，咪有啲航空公司咧。搞啲咩 flycation 嘅，都系香港飞香港咁样， 好似兜嚟兜去啊玩嘅啫嘛。 系啦，咁啊都等你咧，即系好似过一次飞机瘾咁样。 吓、啊，咁但系咧，原来咧呢一种咁样嘅玩法咧，都唔系净系我哋香港独有、啊嗯， 有台湾嗰时都有啊， 系啊， 都系台湾飞台湾咯，不过佢大好多咁解啫，佢、 啊、 真系可以， 佢成块叶咁样， 同埋咧泰国咧都有、啊， 泰国咁系咪都系咩清迈飞去巴厘亚，巴厘亚飞去曼谷噶嘛？ 嗱，泰国咧有主题， 系 泰国人咧，佢哋咧都系好多信奉呢个佛教噶嘛， 系系 啊，佢哋谂到呢条桥 系点啊？ 咁就系呢个泰国嘅国际航空公司咧，就系、是、出咗新招，就话十一月底咧会推出一个咧叫做。诵经航班 哦，即系我俾你去礼佛嘅、嗯，去念经嘅，系啦。 咩先？即系话成架飞机都系即系。 应该个 PA system 咧就唔系一嗌咧就喺度嗌 啦， 系啦系啦，系先说明完全唔系我得十八碟 cup 啦，我哋而家开始念第一段经啦，系咪就咁样咧？ 应该都唔系咁嘅， 就唔系咁样嘅。 佢话咧个飞机咧就会喺空中嗰度飞行咧，就经过啲咩咧？经过泰国99个佛教圣地。 OK， 系啦，即系会飞过呢啲嘅圣地啦。然之后咧喺飞机上面咧就会有人咧有名人添、啊，有名人带领念诵经文。 嗱，都话有得念经噶啦， 但系嗰种讲法未必好似你嗰个语气 咁。当然啦，真系啊。 咁可能喺飞机嗰度一齐，即系讲紧大家，即系喺飞机有讲座咁嘅意思啊，即系话一齐咁样。 唔系你谂下，嗰啲 空中讲座 系啊， 空中结缘 系啊， 咪有咁嘅节目嘅。 因为你嗰 啲 佢嗰啲美食团咧，就会话有个食家就会喺个飞机或者旅行车度咧，同你讲话嗱，我哋要去边度食啊嘛。 菜神大把啦， 系啦，应该就系用呢个玩法啦。咁样我哋而家一齐打开第一页《金刚经》，系啦，咁我哋可以喺飞机上面就一齐洗涤心灵啦，系咪？ 嗱，咁咧，我再讲埋佢有啲乜嘢嘅咁正啦。嗱，佢话咧，除咗有名人带领诵经啦，乘客咧会获赠呢个佛牌、经书。仲有附送餐点 哦， 应该都系斋啦。 系 咁咧，你估下几多钱咧？呢、這、一个票价 系咪要好意头噶？ 唔使， 佢哋冇呢啲嘅， 冇呢样嘢。 咁佢净系 三上上三爽爽， 系啦，即系贵定平噶？ 贵定 向边个方向行啊？应该 其实宗教、啊， 宗教不过对佢嚟 讲，港 纸好噶哦，你算有良心啦，你唔系话千五蚊泰币 哦，港纸啊， 千五蚊港纸。阿豪仔，五 蚊 估唔估啊？ 但有送佛牌嘅，要贵啲噶。 佛牌好贵嘅咩？ 佛牌人哋可能开咗光咧，都唔识嘢。 开光一次光啊嘛，可能 一次光都系噶，拎到你手上其一幅噶。应该要3500蚊。 匹啊， 3500蚊港纸。 港币。 嗱，我哋而家讲港纸啊。 港币。 赢咗啊！桂花田， 千五蚊就搞掂啦， 直头争五蚊咋，中晒啊！ 唔系 嘛，1495蚊港纸啊！ 咁我有咩噶？个佛牌会唔会法力够唔够噶？ 你唔可以质疑人哋，你信得嗰先上去噶嘛？ 我哋呢啲消费者谂住一分钱一分货噶嘛？ 哎呀，俾你纪念纪念噶咋？你上到个飞机，落到飞机已经系保咗你平安啦。 但系仲有师傅嚟同我一齐念经、啊， 咁 都系俾得千几蚊，就我想俾多啲而家。 咁你咪自己添翻油咯。 佢上面会唔会有个随缘落座？可能有个钵俾你咁样去化缘啊。 咁啊，个细节冇讲到咁多，但你可以建议一下嘅。 佢系飞边度啊？你话佢经过九几多个？ 九十九个泰国嘅佛教圣地啊！ 系佢坐飞机噶嘛？ 系坐飞机啊！ 咁即系话喺日头嘅时候飞嘅时候话下低咧，嗱，嗰个咧就系四面佛啦，嗰个咧就咩咁样啊？ 泰国嘅佛教圣地嗰啲景点会唔会好近嘅咧？你知四面佛其实都系喺酒店隔篱嘅， 都唔系噶嘛？ 唔系咁，可能佢去埋嗰啲咩清迈啊，或者系布吉，即系嗰啲咁样辣一辣系咪啊？ 好啦，嗱，睇下个行程咧，飞 起先嘅先。两 佢话咧呢个航班就会由咧曼谷嘅机场 起飞， 曼谷嘅一个机场起飞出发，咁就会喺咧日间嘅时间1:30起飞，咁就飞三个钟，飞 三个钟 啊，系啊，咁就会咧经过泰国有31个府， 系 包括咗有曼谷嘅四面佛啦、玉佛寺啦、清迈会飞到清迈， 系咯， 清 迈都会飞远啲嘅， 素贴寺等等， 素贴寺买贴寺做咩？ 素贴寺啊， 你去素啲贴寺啊， 系啊， 唔系带你去素贴寺啊， 你又 人哋个寺叫素贴， 哦，素贴。 数贴， 系 啦，数贴纸， 我呢个 OK 喎， 应该庄严啲， 系 咯， 系 咯， 哎呀，系系系， 咁样咯。不过我就系谂咧，其实呢一个嘅航班咧，都系一种嘅噱头啦，咁亦都系主题化啦，即系相当于嗰啲嘅 flycation 嘅话。 咁我哋香港都得啦，我哋黄大仙咯，我哋试下净系 先上空盘， 唔系啊， 咁我有大佛啦，有观音庙啊嗰啲噶嘛。 系咯，我哋譬如话有 观音像， 系咯系啊，嗱，浅水湾有观音像，大屿山有大佛。 譬如香港咧， 大埔又有观音像， 你净系讲可能系观音庙啊，或者关帝庙咧，可以好多个噶嘛。 系啊， 我哋净系嚟呢个，譬如话关帝巡游咁啊，咁你可以喺个飞， 即系寺庙咯， 系啦，寺庙。咁然后仲要， 但我哋香港咁近，你明唔明啊？ 直升机咯，得唔得啊？ 世界 直升机吸引啲， 世界啲咯。其实你都系本地游啫嘛，我哋唔一定系要飞噶嘛。本地游寺庙团， 你都系想 系咯， 嗱，你都系想叫飞下开心下啦，有呢种瘾可以过下啦，咁啊兼且咧又有主题，如果系用呢个佛寺啊咁嚟到有一种咧清心寡欲啊， 咁我想话坐中间位嗰啲人你咪睇唔到咯， 睇咩啊？ 睇咩 啊？跟住飞机坐中间嗰啲，飞机飞机 佢落机噶嘛？ 佢点落机？请问喺成 个 落机？ 佢飞 经过啫， 净系盘旋咁样嘅啫。 经过咗99个地方啦。 系系哦，如果咁嘅话咧，我觉得我要打造全新嘅飞机， 点样 透明底嘅，好似人哋嗰啲 水晶 系啦，系啦，水晶 K 宝缆车， 水晶底飞机。 喂，呢个真系啱晒。嗱，你净可以特登可以望下你个台底，唔系你嘅机底嗰度，系啦，你见到。 你基 啲佛唔尊重啊！ 你脚踩呢个佛子啊！ 你本身唔喺上面嘅咩？你唔系透明，你都系踩佛子噶啦，真系。 其实 盘旋噶啦。 你坐呢个航空嘅飞机咧，升上去天空上边嚟到去念经啊、诵佛啊咁样咧，其实有会唔会有个意义？就好似好接近咧， 系啊， 呢个西天啊。即系好接近呢一个天空 咧，唔使飞去西方啊， 唔使嘅， 即系我哋呢班航空叫西天航空，你估有冇人搭咧？ 我就系谂到咧，佢应该可以悭翻啲饮食费，因为如果佢咧呢一个泰国方面就话会有嘢食啦，但其实我觉得佢连呢一个都可以悭翻。 哦，系咪啊？ 系啦，即系可以。 唔系，但因为泰国航空咧，就算唔系呢一间咧，最出名咧就个油炸鬼啊。之前佢哋咧 sell 飛機餐咧，諗住幫補加計嘅時候咧，就係攞呢一個咧，即係油炸鬼咧大賣啊！ 哎呦， 當係賣飛機餐係啊！咁咧佢話咧，本來嗰間航空咧爭啲執笠嘅啦，佢話點知咧，因為賣油炸鬼咧，竟然每個月啊為佢帶嚟咧1000万泰銖嘅收入啊！ 係咪我 對五啊？對三定對五啊？ 我唔記得咗啦， 對五啊好似。就算系咁，我都有200万啦、啊， 犀利、 啊，犀利啊！真系 油炸鬼、 啊，劲啊！ 但泰国都兴食油炸鬼、 啊，有啊，我呢个兴啊，都好多呢啲啊。总之佢话咧，佢哋卖油炸鬼一袋三个，仲会有咧特色嘅酱噶，紫薯酱汁啦，仲会有唔同嘅材料咧。啊、 就系上去飞机先有食 嗱 ，OK， 有紫薯酱啦，有炼奶啦，仲有咧类似嗰啲即系芝士酱啊， 哦、即系佢好似当馒头咁样嘢， 好好噶真系， 啊，我哋都系试下。 金记，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甜。 好啦， 好啦，嗱，而家咧就正正美国大选系咪？咁啊，世界各地咧都报道系啦，都报道咧佢哋美国嘅选情。咁啊，仲有作为一国之首啊， 一只猪手， 作为一国猪手。 一国猪手啊！ 猪手啊！ 顶呱呱呢只猪手！ 你唔该撩下耳仔好唔好啊？曾志豪，我劝你咧，真系得闲咧吓，去验下耳仔。 点解要作为一只猪手、 啊？一国猪手啊！ 一国之手啊！ 啊！咩事啊？ 你喺度知嚟啊？今日佢犯错。有冇人会捉佢嘅咧？嗱，咁啊，而家咧就话有啊，即系好多个部门啦，系咪？有好多。 你有冇发觉同选举冇关？头先佢讲嗰样嘢。 但系而家系咪仲讲紧美国啊？ 唔系啦， 我 系跟唔到佢。 佢 美国选举开头一跳跳去猪手，已经系两样唔同噶啦。然后再同你讲个元首犯错，系同选举冇关嘅，系啊。 而家讲紧 common sense。 你咪终于明白佢个玩法咧？ 好飘忽咯， 好飘忽啊！ 好飘忽啊！一路冧咗落去。 佢个身形就稳重，但系个讲话就飘忽噶。 哇！食晒 啊！我特地 打波咁样，落晒身。 猪手点啊？ 咁唔系啊，讲紧元首犯错啊！而家咧咁就话有啊，好多部门啊睇住啊，夹住佢啊，有法律程序啊，同埋即 系 唔系话佢一国之首咧，就系、 是、就可能系任食猪手嘅， 系咯， 仲会俾人任食啊？ 煎窿咗你估照食啊？真系而家， 即系佢又唔可以乱嚟噶嘛， 系咯，系咯， 有监察噶嘛， 系啊， 古代。 古代， 啊、我哋系而家谂住啦。 你而家终于知咧， 古代 系咯， 个皇帝究竟有冇人监察住佢咧？ 有， 嗰个系边个？ 有御史大夫，有谏官，仲有上天都有， 系 天有睇住佢嘅。 咁我天就天打雷劈啫，只系咁样。 狄仁杰嗰档叫咩啊？ 咪头先讲嗰啲咯， 狄仁杰嗰档， 御史大夫啊，谏官啊。 嗱，古代咧，咁我揾到呢个名字咧，就同你即系个名字又唔同嘅。咁啊，佢咧古代咧系有人咧监察住咧阿皇帝咧犯错嘅。 部门叫咩啊？ 尤其是咧喺明朝啊，喺朱元璋做皇帝嘅时候咧，咁咧就先兴起，即系好即系多咗好多啦呢一个职位嘅嚟监察皇帝。咁佢叫做我睇到我揀到文章咧，叫言官。語言個言。咁我啲見到見到佢哋個 種類嚟 嘅 啫， 係啦係啦， 即係呢類嘅官就係叫言官，係 啦，言官同埋諫官都有嘅咁樣。咁啊，點解有呢個職位嘅咧？咁 我咪就係因為嗰啲皇帝硬係要覺得自己好開明嘛，有個人咧就從旁咁樣話翻俾我聽，皇上。其实咧， 你 又系咁噶， 系啊，所以彭仔，我哋两个都系言官嚟噶， 一睇就知啦、 啊。我哋同你做节目都系咁样噶， 一睇就知道两个啦， 个个都可以做嘅。 系啊， 咁啊，问题点解喺明朝多啲咧？因为咧。阿朱元璋，头先都讲咗朱元璋啦。 朱元璋 咧，佢就系草民出身噶嘛，系咪？咁咧有好多百姓啊、官员啊，都好唔服佢嘅。点解会系一个草民嚟做我哋嘅皇帝啊？咁样。咁咧，阿朱元璋咧就为咗安抚佢哋，系得，唉，你唔服我，我要话俾听，你都要服我嘅。咁佢就开始咗咧呢个叫言官呢个职位咧，就话个职责咧就系监督住啦、监察住咧皇帝啦，同埋嘅嗰啲所有官员嘅一举一动嘅咁样咯。咁即系佢喺度衍生咗。 你睇住我啦，我有咩做得唔妥咧？你出声啊，记得噶。 你就唔好话我唔称职做啊，或者唔服我啦，我要以德服人，咪即系以呢个服佢啦咁样。咁咧即系所有大小嘅事务啊，你一监察我，我唔怕你俾你睇嘅，我冇做错系咪？咁有咩依郁咧，都会报上名来啊，话俾咧所有人知道，佢呢个官员做错啊，咁样即系话俾啲嗰啲百姓知咧，你唔使担心，我做皇帝好 好开明 嘅，系啦。咁啊，呢个言官佢有咩资格去做咧？ 咩资格啊？ 即系觉得唔系，即系佢，你觉得点样先称职做呢个言官？ 系咪科举啊？有使唔使啊？ 你讲佢嘅资历啊？定系你话咩啊？ 即系 佢有咩才能先做到啊？ 系 德高望重， 唔怕死，九代单传冇后代嘅。如果唔系随时讲完之后死得噶，你知啦。 系咪啊？你讲咗咩头先啊？ 我话德高望重， 又唔使德高望重。 有人推举佢。 嗱，头先阿豪仔咧都讲得好好好啦， 猪狗族， 唔系 身家清白， 我即系 要敢言， 哦、敢言 要大胆，系、哦、啦，敢言敢行，系啦，同埋咧固执，有咩事咧佢都大。唔係佢真係，如果佢唔堅持嘅，係啦，佢唔堅持 擇善固執 啊，係啦。咁跟住咧，咁佢就要大刀闊斧噶嘛。咁、有啲咩時候咧，佢都可以動間噶嘛，係咪先？咩叫間咧？頭先豪仔都話間官啦，係咪？就係嗰個係咪 有把嘢噶？ 佢有個玉牌噶嘛，好似話會寫一啲字上去。 係啦，即係總之咧，佢嗰個間咧就係話咧寫啲乜嘢 進間， 係啦係啦。咁佢就話啦，係寫皇帝啦，或者係官員嘅不是咧，要佢哋一動呢個間嘅時候咧，咁佢就話咧，不理官員又好，皇帝都好咧。讲佢嘅不是咧，喂，唔该你纠正你嘅错误咁样咯，系啊，即系佢动切，佢都话觉得佢唔妥咧，佢就会可以有呢个行为咯。咁啊，但系咧，由于呢个言官咧不畏强权，系咪啊？即系皇帝佢都要照谢 嘅，做得长嘅。 唔系，咁啊，说话有感染力，咁所以咧好受百姓欢迎噶。 哎呀， 系啊， 功高盖主。 咁但系咪问题系话朱元璋希望可以做到话，喂，你啲市民百姓。咁 點知你真係咁叻嘅？ 咁但係嗰啲言官真係做到喎，咁所以好受到啲百姓咧支持啊敬仰嘅喎。咁因為佢講人話講真話啊嘛，咁係咪人人都想去做呢個官員？ 唔會， 係啊，會驚自己受唔 住。係啊，嗱，皇帝表面上咧就話聽你進谏啫，但係畢竟佢係最大噶嘛。咁你勸谏完之後佢唔聽，佢捋捋落去唔何㗎。但如果你咧勸唔掂佢咧，你又失職喎。係 咯。 係啊，往往為咗令到自己咧話俾人聽，我有盡力㗎，可能條命都冇㗎。 好難做啊！ 係啦，嗱，因為咧佢呢個行為咧，往往都招來殺身之禍，係好似豪仔咁講啊。 一定 係。咁明朝咧就好多呢啲言官咧，因為咁樣感染咧死咗噶，所以咧真系你唔好睇住呢个高职位，好似啊皇帝你都监管到啊，你叻喎，你巴闭喎咁样。 正话你两位话你哋都系我咩话？ 监管咯， 监管咯。 不过我哋系主要系针对嗰个一只猪手嘅啫。系啊， 哦咁样啫， 系啦，冇错， 即系饮食方面劝戒我啦。 虽然咧就话，呢个岗位咧就真系招惹杀身之祸啦，咁但系都有人去做嘅。咁啊，问题呢个言官咧，你佢嘅权力大唔大？ 唔大，我觉得佢职责就大啫，都讲字啫嘛。皇帝唔听你都来去唔何噶，真系。 啊，系啦，嗱，佢咧只可动口，就不能动手嘅。系啦，佢咧，但系佢就好巴闭喎，佢动口，佢可以弹劾人嘅佢可以弹劾人嘅权利噶，有。但系咧就冇处决人嘅权力嘅。 系， 真系执得把口。 即系所以呢个位系嘅，好位点讲啊？好鬼啊！ 冇实权 系啦，但系你有高在上噶、因为咧，所以咧，佢话呢个位好奇怪嘅，权力好大就可以监督皇帝同官员，但系咧个官品咧，即系嗰、那个佢咪分几级嘅？系啦，咁样嘅 个 rank 系好低嘅，系啦，好低嘅。但系咧喺官入面里面咧，即系喺皇宫里面入面啲人咧，个个都好买佢派。 哎呀，真系好似香港电台啊！ 个个都要啊！哇，俾面嘅 部门咧，个部门啊细细，都去到处长级啫。但系咧，成日出嚟做嗰啲嘢咧，又好嘢大家嗰啲嘅注目噶喎。 但系又冇乜权力噶喎。 嗱，如果你听 自保唔到， 以前古时候会点样形容啲谏官呢？就会话民死谏，就冇死谏。即系话咧，作为文官咧，佢会为咗劝谏咧，就会攞条命，我死都要咁样去劝谏佢嘅。咁啲武官咧就出去打仗，战死沙场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佢唯一嘅权力就系攞条命出嚟咯。 哦，系啊，系啊。 哎呀，一国诸手啊，你真系唔肯听啊！即系咧，我死喺你面前，系真系。 系会咁样噶。 但系你搵下啦，有咩用啊？ 冇用， 你咪死咯。 系啊， 我话要食猪手，我都食猪手噶啦，就系咁样啦。 所以呢个言官真系都好难做下噶。 系啊，虽然言者无罪啫，不过唔代表有效咯。系啊，阿鹏仔啊， 点啊？我又有咩事啊？ 冇，我哋而家听新闻啊。 之中9.7人有病征，数字明显上升。他认为相关数字是防疫成效指标，现时出现危机信号。对于昨日新增一宗本地源头不明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涉及一名飞机维修工人， 何柏良话，由十月初至今嘅过百宗个案之中，十八宗涉及机组人员，佢认为比例偏高，建议本港加强对机组人员嘅防控工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嘅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60%左右。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艾莎尼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南海东北部。此外，热带低气压天鹅已经在越南中部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星期日云量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良好同埋干燥，早晚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41点，跌54点，总成交金额94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6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4点，跌1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84蚊，跌10.6；腾讯控股610.5，跌14.5。比亚迪股份188.4，跌8.8；小米集团24.6，升3.5；美团320.6，跌9蚊；吉利汽车20.55，跌8.5；盈富基金25.78，升8仙；中国平安82.05，升7.5；港交所382蚊，跌1.2；中国铁塔1.36，升8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179，瑞士法郎8.58，澳元5.623，加元5.923，新西兰元5.255，欧元9.1683。每百日元对港元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73。日经平均指数报24,329点，升223点。港金现价报17,940蚊，升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7.61美元，卖出1,938.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浅水湾道一段都系慢车。咁另外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咧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荷里活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是慢车的。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维园落桥位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和富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釜山道桥底。另外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南湾隧道入口九龙，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开源道小隧道方向鲤鱼门，北大屿山公路迪士尼分叉位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通识60秒。 唉，上年毕业之后转咗几份工，到而家都未揾到一份自己中意嘅工，点算好啊？ 不如你试下参加劳工处嘅展翅青见计划啊！呢、这个计划咧专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人提供各行各业嘅职前培训、工作实习同埋在职培训嘅工作机会噶。 但是我未想清楚什么行业适合自己，见工的时候又发现自己英文能力不是那么好，都不知道怎么 算好。不要紧，成为展翅青见计划学员之后，会有专业社工担任你的个案经理，以同行者的角色提供为期12个月的个案管理服务，包括个人化集业导向、求职装备、课程和在职支援等。计划入面还有职业语文训练课程，给学员免费上堂学英文，完成整个课程出席率达80%或以上，还有培训津贴啊。 咦，听落几吸引啊，可以点申请的，贵不贵的？ 他们全年免费招生，够18岁的话还可以上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网站直接申请的。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彤磨莉， 二台通识60秒。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症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班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系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系沙僧。 嗯嗯，哇，系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咗份啊！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终于。 沙僧，你找到些什么先得搞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找师傅啊嘛，师傅就在里面啊。 唔系啊嘛，那个盒仲细过我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咧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3个钟噶。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我哋可以继续呼吁点唱，呼吁点唱。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啦。我哋网上留言咧都欢迎大家嘅，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啊。 系，咁 我 见到点唱， 鹏仔已经有两张 fax。 系啊，系啊，不如你读先啦，我 fax 上个fax 先啊。咁咧就有一位系木星，木星咧佢话你哋好啊。呢排咧佢嘅爱人啊蟹蟹咧就转咗翻夜班。 蟹蟹系咪即系巨蟹？系啊，佢系木星。 蟹蟹定长脚蟹啊？ 我都好啊。 但仍然咧，就每朝早啊，特登起身就系、是、车咗我翻工，即系佢嘅爱人啊，车咗我翻工、嗯，自己就再翻屋企啊，瞓多阵啊，哇，好似凑小朋友翻学咁啊， 系啊，好似我咁啊， 又要咧就再起身啦翻工啊，所以咧佢真心感激咧遇上呢一位爱人， 系， 佢就同佢嘅爱人蟹蟹讲啦，你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骄傲啊，我会用我一辈子去爱你啊。记得要身体健康，因为你仲要照顾我一世噶。 哇！呢即系应该就阿木星就个女人嚟嘅系咪？ 木星应该似系啦， 太太咁样 系咯。咁啊，多谢蟹蟹啦。 蟹蟹就应该系佢 隔篱嘅男人 系啦，应该系男人啦。 系啦， 佢嘅另一半啦。 哇！边有咁窝心噶？ 咁佢作为蟹蟹个太太，佢系边个？ 佢系蟹肉啊！ 佢系蟹后， 佢哋呢一场蟹后即系幸 福蟹后啊嘛，啱晒。 佢系一个幸福嘅蟹后， 系 恭喜你哋啊！开 心啊，继续甜蜜啦。 Okay, 好啊，呢度咧想诶点唱啊？阿乐富余佬咧，我哋之前啊师傅菜都揾过佢去拍片啊，余佬，喂恭喜你啊，系啊，喺佢真系好后生。即系佢唔系年纪大，但系佢嫁女， 系啦。 咁啊，恭喜阿余佬啦，同埋阿 May 啦，咁啊两个咧，佢嫁女啦。咁啊，11月3号， 系 啊，仲系做外父啊。11月3号，咁咧佢啊女婿咧就叫阿永成，咁啊阿女咧就叫阿静敏，咁样系啦。祝佢哋咧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啦。咁啊，我见到余佬咧， 咁余佬真名系咪真系叫阿胜噶？ 唔系啊， 我成日都想知道有冇第二个。 佢叫阿忠哥，系啊。 哦，马如忠，马如忠，唔系一定系马如胜噶。 咁跟住咧，佢就。系啦，咁佢就话咧，系啊，佢漏咗啊，佢话真系要多谢咧，佢当晚出席嘅小学同学啦，由细玩到大嘅老细啦，同埋咧街市嗰啲老友记啦，咁样都系嚟支持捧场嘅。 咁我想问下佢摆酒嗰日咧，佢有冇亲自喺鱼档度捞几条上嚟咧？ 我谂佢先唔使我包啦， 唔使你酒楼嗰啲，我用我自己嗰啲，新鲜好多。 我就系邓嗰间酒楼摆酒嗰个咧，个厨担心啦， 佢可能会食得入厨房啊， 新唔新鲜，新唔新鲜？ 阿余佬应该。嗰日咧不停入厨房咧，佢话阿主家席你唔入都去过，等阵先啦，我睇下你先啦，点样煮啊你啊？ 睇下佢条条都系两斤重啊嘛， 犀利真系，我正呢个。 当晚嘅海鲜就系嫁妆嘅一部分咩？ 可能系，唔系，即系之前过大礼 哦，嗰啲系咪？ 系啦，咁啊，大家互相倾 下系啊，金钱葫芦鸡出埋嚟 啦。嗱，你同我女点样谈婚论嫁？哦，你攞两个金椰子啊，我回翻两条金枪鱼俾你。 哇， 呢个 OK 啊，真系 好生猛啊！ 系啊，好开心啊，都祝恭喜佢哋啊吓，即系荣升呢个外父外母。 OK， 好呢度有个 Fanny 啊 ，Fanny Chan 咧就话啦，早晨啊，彭天浩，咁咧佢话啦，本人咧呢、這个星期八号，即系礼拜日咧， 系 佢就会生日啦，就系搭上呢个60登陆大日子，系啦， 恭喜恭喜， 系啦，咁佢希望咧身体健康啦，全世界疫情快啲走啦，大家安居乐业，开开心心，人人翻工，咁另外咧，阿契女咧就11月11号，咦？嗰日係 4/1 嗰個叫做光棍節喎，瘋狂購物喎。佢話咧，祝佢早日咧揾到一個心愛嘅伴侶。咁啊，祝你哋三位咧，亦都家庭幸福快樂啊！點咩歌都得噶。咁我哋唱咩歌俾佢慶祝登陸？ 要有啲 有個六字係咪啊？ 唔係咯，陸小鳳啦唱。 我唔識喎，陸小鳳點唱㗎？ 陆小 春花 楚留香嚟嘅喎呢个， 咩春花满月楼啊？ 嗰花满楼啊，嗰个系系喎，决战决战咩前夕嗰啲 系 啊 系 啊，好啦，我哋不如都系唱翻呢个咩啦？恭祝你福寿， 恭祝你福寿如天齐， 庆贺你60快乐， 年年都有今日， 冇， 年年都有， 年年好过今日， 系 啦，岁岁好过今。Yeah, 好啊！恭喜你， 恭喜你！喂，真系老老实实，呢一年啊，你同人庆祝生日，真系唔好讲呢个年年都有今日。 系啊，唔想 成个2020年咧，真系唔好意思，我哋歧视你啊！呢一年咧，我哋希望你出年变得更好。系啦，所以年年都有听日。哎呀，大家恭喜发财啊 ！OK， 好啊，咁啊，阿 Helly 咧就话啦，灰姑娘同埋两位男神，你哋好啊！ 我系南瓜， 系 我系男仔。 咁啊，跟住咧， 你系老鼠司机咋？ 系啊。 边个叫你抽签抽咗呢个？ 人哋嘅两位男神啊！ 好啦好啦， 今日新点唱俾阿琴日生日啦，11月5号嘅阿 Carmen 听。咁啊，另外咧多谢阿 Katie 啦，同埋咧阿 Melody， 佢话多谢咧你哋喺我中学啦同埋大学呢两年咧嚟嘅支持咧同埋陪伴啊。咁啊就纵使大家毕业咧各有各嘅发展，但系都希望友情不变。啊，亦都祝佢自己咧11月8号啊生日快乐啊 ，keep fit 成功。 嗯，好啦，我呢边咧就有个点唱来自系 Fats 嘅，咁系阿 Poly 嘅点唱，咁啊，哇，有好多朋友啦，喺呢个11月份同埋农历10月咧就有喜事啊！ 系啊，佢呢个 Fats 咧一张 Fats 啊，万岁万岁万万岁！ 系咪红色炸弹嚟嘅？成张都系， 你有份噶， 系啊，我都有啊，我 有份啊， 张志豪啦， 好啦，嗱咁讲嘅，佢话咧三位主持好啊，我系 Poly 啊，咁啊11月8号嚟紧星期日啦， 系。 余金强先生， 强哥， 林小明女士，是他们结婚十 周年啊，恭喜恭喜，恩恩爱爱。咁啊，11月11日咧，就系、是、何以莲女士嘅生日， 系 生日快乐。咁啊，11月19日就系李雪梅姑娘生日啦，又系啦吓，青春美丽啊。11月22日咧就紧要咯，有贺建全先生生日，同埋有阿曾志豪先生生日啦、 哎。多谢晒啊，真系 啦， 吓、 真系。 咁呢一年我会好努力咁样工作噶啦，系啊。 好，11月24日咧就系阿陈 Sir， 仲有邝翠萍女士结婚。44周年啊， 系 哇，两个四字啊，44周年啊，咁就结婚梗系要继续开开心心啦， 系 咁啊，另外咧农历都有计埋嘅，农历10月初6，中医师 阿、 方清兰 系 生日， 边个兰啊？ 兰花个 兰 啊， 兰 啊， 我 讲个兰啫嘛， 系啊，你我听到， 好再嚟个， 好 好中医师方清兰， 好。 都系错， 冇好啊！ 方清， 我哋呢啲间官唔会咁尽忠嘅，我哋 OK 噶啦，已经系 有啲担心。 系啊，个猪手都过咗啦。 诶、佢生日啊，咁啊，祝你生日快乐啦！另外咧，农历10月15日咧就系、是、啊 Teresa Wong。86岁生日咯， 系、系， 哇，86啦！ 我都佢呢张 fans， 佢加加埋埋好多岁噶啦。 最紧要咧，上述咁多位咧，包括阿豪仔你啦吓，身体健康，开心快乐。 多谢多谢，系啊。喂，都系头先咧，即系你话我哋做开拣官呢啲咧，我头先揾翻有单历史资料咧，好好笑噶。佢话咧，即系三国时候咧，佢话有一个拣官咧，就想劝咧，佢有一个佢个主公啊，叫刘璋。 系。 咁咧就话啦，嗱，主公，佢话咧，你千祈唔好走去见刘备啊。总之个剧情就佢见刘备，佢话你。见佢咧，你会死嘅咁样。咁啊，刘璋就话：你都黐线噶，嗰个我哋宗室嚟噶嘛，我自己姓刘啊，呢啲亲戚会唔会害我嘅？咁嗰个谏官咧，佢尽责啊嘛。咁佢点样劝佢咧？ 捉住佢只脚， 佢咬住佢件衫。 个文字系点形容啊？ 口含衣诶，口含张衣啊，个口就含住嗰个刘璋件衫， 咬住件衫， 系啦，咬住，跟住咧佢又攞住嗰个即系同嗰个牌啊嘛，佢系主公啊，主公，你唔好走啊，你唔可以出去啊， 佢系文官嚟噶嘛，即系佢唔打得噶嘛， 咁但系个主公咧，因为佢要离开嗰个叫做帐篷咧，佢要出去迎接啊嘛，佢即系谂住啊，我唔理你啦，佢就唔敢拦，佢咬住件衫。 即系可以去到咁样嘅， 佢系攞口咬住件衫啊，大佬啊， 掹住 掹住，跟住转头俾人一拱拱低，即系嗰个小说记载啦，拱到佢跌到头破血流，你话阴公咯，真系， 即系攞自己条命。 唔系，佢呢个古仔话俾你听，呢啲谏官最紧要咩啊？ 系 要有牙力咯， 系啦，即系把口要了得， 要有牙力，你咬唔住佢件衫啊，你 把口破血流， 系啦，你把口如果硬净啲，你咪咬得实佢咯，你唔好撞走我啊，咁样真系。Okay, 好 难做啊！ 好，继续点唱啊！咁啊喺呢度吓，你哋好啊，系想点唱咧？俾生日点唱就生日歌俾佢啲朋友听啊！7号咧系阿大雄啦，同埋阿泳儿。咁啊11号咧就系咪咪，同埋阿 Ken 咧18号系Tammy， 仲有佢肥肥生日啦！祝咧大家都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佢话多谢我哋啊，亦都祝我哋咧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冇病啊！呢个系Kitty Fish Chan 啊， 好啊，呢度咧就系阿 Aubrey Chan 啊。Aubrey 姐啊，佢话咧三位你好，希望咧今次点唱读出嚟啦，因为咧11月7日咧就系我爸爸 Louis 啊，同埋妈妈咧 Tammy 咧39周年嘅结婚纪念， 39周年系啊，犀利啊， 系啦，咁啊祝 40啊， 冇错啦，祝佢哋继续恩恩爱爱啦，笑声笑声满载温馨，咁咧再下个星期一咧11月9日咧就系佢个弟妇啊 Joyce 嘅生日啦，祝大家都健康快乐咧。生活顺境，唔该晒。 好，我呢一边咧有一个系网路上边嘅点唱嚟嘅，咁就系阿飞 Y 啊，咁佢话咧三位主持你哋好啦，我叫做二宝啊，今日咧就系妈妈75岁生日啊，哎，伯母生日快乐，咁 身体健康， 妈妈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越嚟越精灵活泼可爱，一定会吓，咁啊就话咧妈妈我爱你。咁啊，二宝嘅点唱嚟嘅。 OK， 呢度咧就有阿 Sam R 啊，佢话首先要祝大家身体健康，疫情远离我哋。今日想点唱俾你，11月8日，哇，11月8日好多人生日吓。今日有阿 Carmen Yang， 佢话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青春常驻，事事顺利，日日都开心。佢话希望我哋可以唱首歌，个生日歌嘅俾佢听。头先我哋唱咗啦， 唱咗中文， 唱俾所有嘅人听啦。 冇错，电话号码87238187238。可以打电话嚟继续点唱啦，咁啊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噶，稍后继续读你嘅点唱留言。 着拳头力竭呼叫，眼睛湿透了，却竟嘴里带着笑。清风微凉吹干发碎，微黄日光里把手臂高举。这趟路曾笑过哭过，甘眼死撑过，那一样撑过。极目这片天空茫茫，有高山有沧海，吹散了不安。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气若似屎也背负战意，泪流下辛酸苦涩。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浮现。强韧的信念活到今天，一路是谁与我一伙，以水指引我，以火焰拼搏。这这个个风风狂狂，尽不敢退，比我勇敢多。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气若似丝也背负战意，自由是不可侵占。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浮现。无惧剧痛，重新应力搏一次。他的笑和他的笑，一一再呈现。还多得你多，得你多，感激你与我冒险。这道被正义作践，当面的战友都向我挥手，告别太久，世俗乐与忧，一轮下高歌演奏。一口气一口气松，一口气再次聚首，三脚下望向山友，看不走。 哎呀，佢哋系 Tonic 啊，一口气啊，我哋都希望可以一口气读晒你所有点唱同埋留言嘅吓，继续呼吁你啦，电话号码18738187238， 系网上留言都欢迎啊。 好，吸一口气先。好，跟住落嚟咧，呢一个点唱咧， 做咩？ 又系 而家起 歌 城噶？ 冇啊，试下啫嘛， 来 就系来自咧呢个网上嘅听众，咁佢话咧，你哋好，我奶奶啊，11月9日生日，下个礼拜一咯， 系， 咁阿细仔海俊咧就12月15日生日，下个月咧，祝佢哋咧身体健康，开心每一天，另外就疫情快啲完啦，出年啦。开心咁去庆祝， 耶、yeah, ！真系想啊， 哦系啊， 呢个系阿 Sandy 啊 ，Sandy 听。 OK， 咁啊，一班咧 CPS 咧83年毕业嘅小学同学咧，祝啊11月9日啊阿同学咧美仪嘅生日，咁祝佢同佢老公阿 Thomas 咧就啊继续咧啊系享受佢嘅人生啦。因为呢个同学咧就啊每一年咧都话会去唔同嘅地方嘅、 哦， 即系唔去唔同嘅地方细，即系 去过生日， 去过生日嘅。但系今年因为疫情咧，所以去唔到啦。希望咧佢可以好好享受。佢嘅将来嘅人生去好多更多更多嘅地方，生日快乐！ 我最想就可以去环全港九嗰间麦当当开生日会咯。如果咁都几好玩啊，真系。 哦，系十八区去玩啊。 系咯，如果咁就正啦，真系。 Okay. 好啦，嗱，咁咧而家就系睇下先吓。OK， 阿 Eki 啊 ，Eki Chan 咧，佢就话：你哋记唔记得我啫？ 系啊 ，Eki 系。 我讲埋个职位，你就知道我系边个噶啦。咧、 哦。 酒店大堂经理啊， 哦、记得啊，多谢晒佢支持。佢上次啊喺补就业诶，搵就业 搵就业计划咪打过嚟啦，系啦，佢就话豪仔彭爷吓，甜甜天气咁好啦。我想你哋合唱呢，哦，佢想我同你合唱咋。 咩呀， 佢话知道甜甜唔会肯唱㗎啦。 系呀系 呀。佢话豪仔彭爷，佢话天气咁好，想我同你合唱呢，郑中基嘅 晴天、阴天、雨天，希望咧台风远离，香港黑云快走，快快天朗气清，大家安居乐业，开开心心。我使唔使揾翻个歌词出嚟啊？ 梗系要啦，但我想 讲咧，我净记得嗰句啫。 但系呢一个风好似后劲不计咯。 系啊 ，OK 啊 ，OK 啊， 系啦，系脚软咪好咯。 系啦系啦，不过咁嘅， 搞乱晒我啲好天气。 我哋都唔好讲咁多，费事你等小气翻转头。 其实我就算揾咗歌词，我就识嗰句嘅啫。 咩晴天？ 晴天、阴天、雨天，我在何地？ 跟住咪都会等你。 我跟住我已经唔识啦。 我想话俾你听啊，俾两下手掌呢、這个阿程振鹏啊，即、 啊、 刻 search 揾歌词。 我都系啊， 我都系啊，唔通背啊？点背啊？ 你嘅意思系觉得你系唔信阿鹏仔系可以即刻揾到歌词嘅？你觉得佢系你嚟嘅？佢揾唔到人， 佢真系认真到一个点。哎佢真系揾歌词， 如果平时咁样睇唔起你噶， 同埋演唱啊！ 咁你快啲唱多次啦！ 晴天、阴天、雨天， 我在何地，亦都会等你。 点解号码1872388？好彩要够钟听新闻。 唱第三次啊！ 唔使 晴天、阴天、 我在何地。 听新闻。 好啦，听新闻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北京，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正早上同访京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以及多名局长会面。韩正表示，中央政府坚定支持林郑月娥，坚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凡有利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增進香港百姓民生福祉，以及有助香港融入國家和大灣區發展大局的事情，中央政府和各部門都會全力支持，期望香港在"十四五"規劃當中把握好國家發展大局，過程中充分發揮香港自身優勢，找到更好的定位，將香港發展得更好。衛生防護中心指出，近日錄得的院舍和學校爆發上呼吸道感染個案增加，呼籲市民應該提高警覺，預防呼吸道傳染病。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根據數據，最近一個星期到私家醫生求診的個案之中，每1000人有 17.2 人有上呼吸道病徵，較三個星期前每1000人之中 9.7 人有病徵，數字明顯上升。他認為相關數字是防疫成效指標，現時出現危險信號。對於昨日新增一宗本地源頭不明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涉及一名飛機維修工人，何柏良說，由十月初至今的過百宗個案之中，18宗涉及機組人員，他認為比例偏高，建議本港加強對機組人員的防控工作。美國大選同時改選眾議院全部議席以及參議院大約三分之一議席。根據美聯社的推算，共和黨暫時在參議院的100席當中拿到48席，民主黨暫時就有46席，兩黨都未取得過半數的優勢。至於眾議院的435席，民主黨暫時取得208席，共和黨暫時取得193席，亦都未有政黨得票過半。颶風埃塔在中美洲國家帶來嚴重破壞，造成超過70人喪生。危地馬拉多處暴雨引發洪水，總統表示首都以北的城鎮道路被洪水淹沒，救援人員正是嘗試徒步進入災區，全國已經增加至超過50人死亡。鄰近的洪都拉斯北部城市聖佩德羅蘇拉洪水泛濫，幾百人一度被困屋頂，當局派出警察、士兵和消防員通宵救援。埃塔是近年吹襲中美洲最猛烈的風暴之一，當地星期二以4級颶風風力吹向尼加拉瓜， 而入內陸和洪都拉斯之後減弱。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晴，下午乾燥，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星期日雲量較多，隨後兩三日天色良好和乾燥，早晚天氣稍涼。現在氣溫28度，相對濕度 52%。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649点，跌46点，总成交金额95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6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4点，跌17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84元，跌10.6；腾讯控股610.5，跌14.5。比亚迪股份189元，跌8.2；小米集团24.7，跌系升4.5；美团321.2，跌8.4；吉利汽车20.55，跌8.5；盈富基金25.78，升8仙；港交所381.2，跌2元；中国平安82.1，升8毫；中国铁塔1.36，升8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3.45，瑞士法郎0.904，加元1.309，人民幣6.63，英磅對美元1.313，歐元對美元1.183，澳元對美元0.727，新西蘭元對美元0.678。日經平均指數報24356点，升250点。港金現價報17940元，升2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38.72美元，賣出1939.2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哦，想退休安心，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的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20年12月31号， 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当然有我哋丰收快活人啦， 有个啦字咁， 系有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棚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气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阿天啊，你預咗你未來幾年都冇得加人工噶咯？ 啊，點解啊？ 係咯， 間官啊！ 你全部都是對住佢喎，快咗、慢咗、爆咗。 第一個係你嚟㗎， 唔係第一個我啫，唔係我就最多減少一個月人工啫，另外嗰11个月都係佢 啦。我敢寫包單 咩啊？ 你嘅升同唔係你嘅調高同調低都唔關事嘅， 唔會影響 嘅，都唔關呢筆事。 多謝彭仔你啦，唉、哎，連呢啲你都剪埋出嚟，真係鼓勵唔到啊！ 唔係幾好啊， 好有效喎、 啊。 我平時係咁樣㗎。认真啊嘛，做嘢 认真啊嘛， 系咯。 OK OK， 好，嗱，我哋再呼吁电话，大点唱，大点唱，电话号码 1872388，系啦，我哋嘅网上留言啦，我哋嘅 fans 号码2339653都欢迎噶。 咁我哋听第一个听众先啦，你系边个？系啊，你系边个啊？ 你好，丰收快活人。 喂 ，Hello，Hello， 嗯，喂，系咪我？ 系你啦， 系啊，系你啊，系咪要借钱啊？ 系啊系啊系啊，借多啲。 好啊好啊，你呢度有个好有钱程俊鹏啊， 我送你，我送你一串祝福。 好啊， 任你用， 多谢多谢， 唔使还啊。 好啊好啊，系啊，陈小姐有咩想点唱？ 系，我想讲下嗰个葬礼嗰啲噶。 葬禮？ 葬禮？咩意思啊？ 嗰日咧話咧，一個鐘一個西咧， 你休息啊嗰日。 OK， 你講啊。 系， 咁咧，阿 陈 姐就话一边中一边西，但系咧，我嘅经验咧就系、是，上昼十二点到四点半咧，就系俾啲西式嘅人咧弹、钢琴啦、唱圣诗啦，同埋鞠躬。 系， 咁到咗四点半后咧，就所有个灵堂换晒系嗰啲 就破地狱 香炉嗰啲 系啦。哦，系，即系中式嘅、变咗。 系你唔同啊！你弹琴咧，就嗰啲人会对住个钢琴噶嘛，而家你 系 咁到一四点半咧，就要夹手嗱嗱一声，全部转晒嗰个 服装，使唔使转啊？ 实要啦，实要啦。佢由个 堂仙人啦， 佢仲要唔系啊？佢由嗰个主持都变堂官嘅、 本来西装， 本来西 装 啊嘛，跟住有冇咁样噶？ 应 该就唔使我估就 冇， 系应该堂官唔会同你癫。 佢主要系圣诗弹琴，同埋咧，讲佢嘅过往啦。因为佢个女细女咧就临走嘅时候帮佢洗咗礼，佢啲人嚟同佢唱圣诗，上天堂。咁咧就我个最 friend 个 friend 就话唔。都好啦，你做咗呢啲，我哋先做啦咁。 即系你本身就系传统道教嘅，本来谂住系。 系啦，系啦，系啦，掟晒嗰啲打南无斋嗰啲。 咁你自己参与其中个感受点样？你觉得都 好紧张啊？ 其实冇乜 紧张，唔系好紧张喎。 因为佢嗰个转堂嗰段时间咧，你要搬翻晒啲钢琴啦，转晒啲香炉啦。同埋大祭嗰啲嘢， 即係好似舞台劇咁走畫，走步勁啊！ 又唔係 live 直播咩？唔使咁緊張。 可能中間不停有賓客會嚟啦， 咁都會見諒嘅，係咪啊？ 阿鞠躬嗰啲就唔嚟住裝香嗰啲，係通知咗佢哋即係五點後先好嚟嘅。 係 ，OK， 嗰個係你嘅一個朋友係咪？即係個先人係。 契姐，我听到 契姐个妈咪。 契姐个妈咪系咁咧，嗱，即系你哋有冇都疑惑过咧？嗱，咁啊两个仪式一齐摆啦，咁啊先人，咁最尾就应该归何处好咧？吓，佢究竟系最后上天堂好啊，定系可能譬如话转世咧？即系有冇谂 过？上天堂 系啦， 上天堂啦，咁个女做咗嘢啦嘛，弹咗钢琴，唱咗圣诗啦嘛， 咁啊系咁 系。最紧要就系嗰个仙人咧，佢系受洗咗， 系啦 系啦。 系啦， 唔系我一谂翻起咧，即系我哋唔好讲呢个特定嘅 case 啦，即系费事。即系你话咧，如果新闻又有讲啦，咁即系一个人咧，如果佢有几个宗教仪式咧，喺佢最后即系嗰一程去呈现出嚟嘅话咧，唔系你真系会想象到，咁佢满天嘅神佛，佢一定都系向善噶啦嘛。咁好多地方向佢招手咯， 争佢啊！ 就有啲 仲有选择， 系啦，就有啲似咩咧？就系、是、你而家攞住个 BNO 咧，你有好多选择啦。哎，去边处好咧？即系个意思可以咁样。 喺度争佢啦嘛， 边度唔去都得， 系啦，边度唔去都得，系啦。咁啊，最紧要就 主要系想讲话俾你听话，你之前话一边东一边西，我而家系 就系上下 走啦。呢种仪式，希望都系公开俾佢哋话，如果啲仔女真系要争嘅话咧。可以分上下 集。哦，咁啊好，即系等大家唔好伤和气，系啊， 系啊，冇 伤 到和 气 噶。 冇错啦，系啊。咁啊，另外有冇嘢想点 唱？阿陈小姐， 祝我哋身体健康咯。 就祝健康啦，系啦， 系啦，你个契姐咧，祝福佢啦。 好啊，多谢你啊，好唔好？ 多谢陈小姐， 多谢你提供资料，拜拜， 拜拜。 啊，几有心啊，呢个真系。 上个礼拜嘅嘢嚟噶啦， 系啊， 唔系今个礼拜头嘅嘢嚟。 今个礼拜二，但我觉得呢个几好，即系 share 一下。你哋嗰单新闻就一左一右， 系 咯， 即系唔同形式。 呢啲叫做咩？融合啊，我中意啊。咁其实咪要使两嚿钱噶？ 可能噶， 应该要啦。 即系你啲布置唔同啊嘛。 系咯。 好，我哋继续点唱吓。咁啊呢度咧吓 ，Kelvin 咧就话：桂花田豪仔彭爷，你哋好啊！今日系佢第三次留言，不过对上一次冇读啊，希望今次可以读啦。 系你读啦，读啦。 今日系佢嘅生日啦，生日快乐啊 ，Kelvin！ Happy birthday！ 佢咧想我咧读唱一首生日歌过佢听。佢最后咧希望咧《风骚快活人》呢个节目咧越嚟越多人听啊！佢而家都听紧啊，同埋祝所有人咧一切安好、健康常在。 系， 祝你生日快乐 ，Kelvin！ 头先我哋唱晒生日歌啦，所以咧全收噶啦，要 哦全 收啊， 全 收啊，记 住 啊，唔系咁头先唱咗啦嘛， 哦得唔得咧？ 哦 ，OK， 即系我哋 send email 咁样。好，呢度仲有一个咧，就 系 阿Doris 啊，佢话咧我要点唱俾我仔仔啊 Hugo Yip 听。 佢咧就孖一生日啊！ 哦， 系啊，一一一一啊！祝佢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啦！咁咧佢就啱啱升中一，咁咧好多事物都要面对嘅。咁啊，知道佢着紧学业，不过咧亦都希望佢懂得放松。屋企人咧会永远支持佢嘅。我哋多啦， 好生性啊吓！好啦，电话 有电话旁边系边个？ 丰收快活人 朱太， 系 朱太你好，欢迎 你。 你好啊，新闻主持人。 你好， 你好啊，有冇点唱？ 有啊， 你想点唱？ 我想恭祝我大新抱咧，阿苏怡咧成为今届嘅城市青年女商会嘅举办嘅全港时尚专业女性嘅选举。 哦，咁长嘅。 喺，系啊，佢个名长冇办法。 你读多次啊， 系。 城市商会， 首先个商会有个名嘅， 城市商会啊，好似 就城市商会啊。 今届嘅城市青年女商会 哦，青年女商会举办嘅 全港时尚专业女性选举， 时尚专业女性选举， 佢好专业嘅， 佢攞到一个咩嘅？ 佢而家候选人啊？ 咩名下吗？ 唔系佢喺呢十即系呢十个得奖者之中系其中嘅一位 咯。恭喜晒，恭喜晒！喂，佢从事咩职业嘅？即系我哋都想好奇点样可以攞到噶？喂， 时尚。 我新抱其实都好 叻嘅， 好勤力咁样。因为佢仲冷气维修嘅，佢老公婆都系。 系。 咁咧，佢咧就即系咧，即系考会考咧就会得唔好。咁咧，佢自己就出嚟做暑期工，咁啊俾佢入咗一间工程公司度做。咁 靠自己 嘅，自己創業咯， 靠自己嘅勤力啊 ，OK， 同埋學習。 所以佢而家創業就係做一啲冷氣維修公司嘅， 係啊係啊係啊。 咁就攞埋今次呢一個話知識時尚女性添，係 咯， 係啊。 正喎，咁佢平時係咪真係打扮好時尚噶？ 需唔需要？ 關事係佢份工作嚇。 佢個工作係因為佢呢個全國時尚嗰度咧，應該係之前嘅十大嘅，十大佢即係列列撥出嚟，因為佢係女性啊嘛。 係啊係啊。 咁佢。就好少女仔会做 冷 气 工程 维修噶嘛， 系系系，但佢系咪落手落脚维修个？佢系真系做埋维修个 part 噶？ 佢冷气维修，总之佢自己 即 系有时啲师傅唔识咧，佢都会 呢个犀利喎！ 呢个真系挑战好多男士。 我以为佢系即系做生意，可能系联络啊、策划嗰啲啦， 计数 哇犀利！佢真系落手落脚。你有冇见佢展示过一两下？可能你哋屋企啲冷气，佢有冇真系都 show 两个 call 俾你睇下？ 有啊，喺个膊头度。我喺屋企度练习咯，练习啲烧汗嗰啲咧。 哇，烧咁犀利喎！ 系啊， 劲。 咁即係佢有埋 星期三咧，嗰日《經濟日報》都刊登咗半版嘅 關 於佢創業嗰啲嘢咯。 咁我哋揾翻嚟望下先。 哇！我想象唔到啊，新抱咧，佢拎住嗰個燒汗面具咧，即係呢個叻喎。呢個 係新漢子，係女漢子。 女漢子，女漢子。 朱太啊，咁而家阿大新抱佢都已經係十位傑出當中嘅其中一位啦。咁佢仲有一個嘅再大啲嘅獎添㗎，會有機會嚇。你话祝福佢嘅， 因为佢疫情关系，佢之前咧就颁咗呢个奖咯。 哦，已经攞咗奖噶啦。 可以参加嘅，但系疫情就唔俾我哋去，咁佢就颁咗呢个奖咯。咁佢就即系见咗报。 嗯，新抱，新抱点称呼先？点称呼啊？ 我新抱叫苏怡咯。 苏怡，咁你哋会点庆祝啊？而家系 中文名，觉唔觉得？ 中文名啊？ 中文冇攞奖啫嘛，系咯。 佢叫廖秀英咯。 廖秀英， 真系叻啊！ 咁你哋会点庆祝啊？ 系咯，有冇同佢啊，新抱仔食下饭啊？咁啊， 有啊，有啊，有啊。 OK， 咁啊好咯，哇，真系叻啊！咁啊，同埋你个仔一齐去创，即系做嗰间公司咯。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阿仔啊，系咪原本都系做冷气呢个行业，定系点样啊？ 我可能因冷气而结缘， 系咪 咁样噶？ 唔系原本咧，我仔做系 I T 嘅， 系。 咁啊，收尾咧，即系大家识咗之后咧，咁啊，佢都去上呢啲課程。 哎呀，我見到啦，你個新抱好靚女嘅喎，佢寫住會考一分，八十後女生創業工程公司，每月生意過百萬啊！ 冷氣工程好好， 好犀利啊！我睇到啦，我睇到啦。 我哋又成個香港啊，嗰個冷氣工程幾咁需要啊！大大小小公司大廈都係。 哎呀，你呢個奶奶啊，真係唔話得啊！ 好好啊，真係你 真 係 做呢個點唱嚟到啊，祝賀翻啊新抱。 是啊是啊，好开心啊，所以我哋成家都。 佢系咪都好锡长辈啊？ 是啊，好锡我哋噶。 咁佢咁忙，有冇孙仔孙女俾你凑啊？ 未有， 系咧，成日都忙啊， 几耐啫？ 系啊，佢呢个古仔咧，我见到唔同媒体介绍嘅时候咧，都系分别用女中豪杰啦， 真系 女英雄啦，好犀利啊呢啲。 因为即系佢其实个即系佢个底就话我考系虽然即系话佢底子即系话佢本身佢话 系 会考攞一 分 啊嘛，即系呢个先系成日成日都有啲人话哎呀我读唔到书啊，唔系嘅，读唔到书唔系冇诶唔系诶 唔系怎判咗你一世 啦？系啦，你睇下佢叻系咪啊？ 咁佢同。你个仔相处咧， 想鼓励下其他啲人咯。 好啊，佢同你个仔相处会唔会诶边个话事噶咁样？ 吓，冇噶，佢哋两个好好噶，我 有商有量， 好锡大家嘅对方噶。 哦，咪即系你个仔冇得话事啦。 唔系有商有量， 有商有量，有咩冇话事啫？ 啱噶，佢冇得话事，因为要有商有量啊嘛。我冇讲错喎，系咪先？ 你呢个负面啊你？ 唔系我一 feel 到阿新抱系女中豪杰，呢个就好啦，真系。 你惊嘅。拉住 消防器，系啦，拉住消防器。 咦，咁啊， 你老公都唔敢夜翻啦，系咪先？ 朱太， 老公我等你门啦。 阿朱太，咁你哋屋企啲冷气咪好调校得好好？ 都话佢系会帮手， 佢会攞消防嚟练习嘅翻屋企。 应该你屋企就冬暖夏凉。 系啊，唔错唔错，真系。 今日真系冬暖夏凉啊！屋企 系 嘛？ 系啊，你得闲可以叫你新抱咧帮我举翻连手啊，因为佢成日嫌公司啲冷气唔够冻啊，成日要泼扇啊。系啊，揾日我哋 call 你新抱上嚟，巡视业务先。 恭喜晒啊，首 映啊！系啊，再次恭喜佢好嘛？ 恭喜晒，朱太， 多谢晒，好，拜拜，拜拜，正啊，真系啊， 犀利啊， 几开心啊！ 好，再读个点唱。 好啊 ，Cindy 咧就话啦，我第一次点唱噶，希望可以读得出啦 ，Cindy， 读紧你啦吓。佢话祝佢两个妹妹啦，十一月五号啊 ，Cathy 咧，同埋十一月六号啊 ，Noel 咧，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啊，佢话咧唔该晒我哋，佢话每日都有听我哋做节目噶，祝大家咧。都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好啦，我呢边咧就有一位听众咧，佢话咧，十一月九号。11月9号星期一呢就是我个孙啊 ,Harris 生日啦，就祝佢呢8岁啦，生日快乐，聪明伶俐，就开心过每一天。另外亦都呢祝福佢嘅女婿呢身体呢有少少毛病，咁祝佢呢早日康复啦。同时呢要坚持落去啊，唔好气馁啊，全家人呢都支持你啊，加油啊咁。呢个系 Tanny Wong。 电话号码18738，听完只歌之后继续听你电话读你点唱。天气热啊，如果你惊嘅话，咁去游水啦。 去边啊？ 沟渠畅泳啦。系咪好黄天而有你的踢法？ 好乸渣， 好正啊！ 亲爱的，亲爱的，跟我不顾后果的亲友，垃圾堆。亲爱的，亲爱的，请你不要问到强求请够谁？爱一只老鼠做邻居。不要一串吊灯做情侣，宁愿躺爱躺爱躺爱每滴记忆与畏惧，陪着我在沟渠，夜晚浸吻在低温的沟渠，愿未能未能破碎的我们，唱着唱又唱，共仰望有星星，我们与星星。 没能没能多费，我们唱着唱又唱。 沉默着高头，愿吻着吻着体温的高贵，愿未能高飞的我们唱着唱又唱，为当愿望有星星，我们与星星同在高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最尾五分钟嘅电话啦，咁我哋系啦，嗱呢度有个需要打气嘅，咁咧佢就系咧，有一个朋友咧，佢就打电话嚟，佢就话你帮我哋同佢加油啦，因为咧佢有一个朋友。咁咧，佢个名就叫做啊 Wendy， 咁佢就过咗身。咁咧，佢哋啲朋友咧就好希望我哋可以帮佢先生啊，即系打气。佢阿先生咧就叫阿 Ming， 咁希望咧阿 Ming 一定要振作啦。咁啊，亦都希望佢啲仔女咧就听爹哋话啦，咁样。咁我哋都希望咧真系真系要节哀啊。系啊，咁啊，而家你我谂你嘅生命全部嘅即系希望咧，都系要仔女一定要即系生生性性，系啊，咁所以你唔好太伤心。咁我哋希望咧，阿 Ming， 咁啊，如果你听到我哋节目嘅话咧，加油， 加油， 系啊，我哋会陪住你嘅。系啦，呢度其中一个打气嘅点唱。 好啦，我呢边咧亦都有一个点唱咧，就系、是、啊 Mary Look。咁佢話咧就要點唱俾咧以下一班嘅人士噶，都係各有出處啊！啲人士包括咗我哋港台嘅記者李君雅啦，鏗鏘集嘅編導蔡玉玲啦，浸會大學嘅編委記者叫鄧澤文啦。有一個網媒如賓嘅女記者 KY 啦，同埋咧其他嘅呢個傳媒人啊，咁啊送上咧深深嘅祝福。哦，指傳媒人我哋有份喎、多謝啊，好啊，大家加油。 冇錯冇錯，好呢度有個阿 Mon 咧，佢就話啦，彭爺、拉田同埋小豪子，祝大家早晨秋高氣爽。嗱，佢真系咁讲噶吓， 謝謝。 未完啊， 未完， 可唔可以唱只鳳閣恩仇未了情俾啲長者聽？ 阿叶， 希望啊佢哋戴口罩啊， 哎呀， 唔好松懈啊，保护自己啊， 系鸟难飞啊， 系啦，戴口罩，嘿， 戴口罩。 好啦，够啦，我哋系咪需要听电话啊？好似要听电话啦， 好，人哋要听凤国恩仇未了情啊嘛， 都系啫。 好啦，我都听听众电话，后来系边个？ 你好，风骚快活人，你好吗？ 崔太， 你好， 你好， 崔太，欢迎你， 桂花田，冇错， 你好， 我系崔太， 食饭未啊？ 未啊， 我哋都未。 等我哋一齐第日请你食啊，好唔好啊？ 我请你食啦， 好啊， 我请你食啊， 唔请得佢嘅， 你我屋企食我煮， 哇咁正，我哋第三辑私房菜先得， 唔系佢同你争女婿， 唔紧要，女婿唔紧唔使争噶， 睇下崔太你想做咩？ 拍拖边有女婿啫？ 咪啱啱咪彭仔咯，好啦，你有咩要点唱啫？ 我今日打电话嚟咧，就系我先生同埋我女女咧，即系同一日生日嘅，就系喺11月17日， 11月17号系择日第一齐。 11月17号， 系先生同阿女一齐生日。 Yes， 哇！ 我哋头先 年份啊，梗系唔同啦。 系咯系咯，我哋研究过你点样可以做到嘅呢件事。 系啊，我哋真系好难得噶，千载难逢。 点样做到嘅啫？ 原因咧就系因为我同我女嗰阵时咧，个医生就话我个胎盘前置就要做手术。 哦。 咁佢个预产期咧就喺11月尾嘅。 系。 咁我就同佢讲，医生，我话我年纪大啦，到我女嗰阵时大咧，我惊我自己老人痴呆，记唔到咁多生日，费事 miss 咗佢嘅生日。 你咁都得？ 系啊， 呢个理由。 咁 咁都得。 咁我话爹哋，咁我老公啊，梗系识记得佢几时生日噶嘛。咁、个女又记得爸爸嘅生日，咁咪三角嘅关系 ，OK 啊？ 你呢个嘅原因我都系闻所未闻，但系又好实用、啊。即系为咗记小姐嘅生日咧，即系 医生又肯吓、相信、啊，同埋迁就你、啊。 预产期系喺佢嗰个，即系佢可以话喺你预产期嘅唔知十日，我唔系好记得，因为三十年前我本身年纪大咗，唔系好记得啦。咁跟住咧，佢话可以喺预产期，咁都系十一月啊嘛，咁跟住我被拣埋嗰一日啦，系咪好叻咧？ 你叻，你真系叻啊，真系。 咁、我想问啦，咁蛋糕买几多个啊？ 吓！ 如果蛋糕买几多？ 生日蛋糕 一个咯， 系、哎、呀，真系叻啊！ 咁个牌写两个名，写两个名， 又可以同一日，又大家一齐享受。 咁礼物咧？咁礼物咧？ 礼物两份啦。 礼物咁咪分开，咁一个爸爸，一个爱人，一个仔女，一个女，点同咧？ 我以为咧，如果你比较甜咧，就会去超市睇嗰啲咧，买一送一嗰啲咧。咦，牙膏买一送一喎！哎呀，女同埋老豆一人一份啊，咁样。 我冇鬼花钱咁识得悭家嘅。 唔好讲，有时悭个头激嬲人都唔知嘅。 咁我又唔想去食咁多蛋糕咧，肥噶嘛。 咁啊， 崔太， 崔太，你有冇节目啊？听晚。 听晚冇啊！ 听晚冇节目介绍个节目， 好啊，你一个啊！ 港台电视31啊，听晚啊有呢个猫王嘅特辑啊，夜晚十一点。 哦、OK 好啊 ，OK 好啊， 我有请晒一噶， 祝佢生日快乐， 多谢晒你，拜拜。咁我哋时间都够晒咯，准备睇猫王听日，拜 拜。 拜 拜。